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反方向啦东隧九龙过去港岛，因为之前咧管道之内曾经有坏车，咁所以九龙入口咧车龙比较长啊，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车多缓慢，喺九龙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系车多噶，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挤塞，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揸车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4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5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今日中环著名的苏豪区兰桂坊，外貌虽改变，但昔日情怀未变。 我得，你都得。钱佩兴， 兰桂坊是我成长的地方，童年生活虽然是困苦，但是街坊关怀守望相助，知足者贫亦乐，我永远都回味。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陆宇光同埋麦家俊为大家主持噶。 大家好，大家好。 想同你倾下咧，关于寻日咧喺呢个嘅铜锣湾世贸中心嘅三级火警。 系。 咁呢个事件咧，咁就系由寻日嘅中午咧就开始发生啦。咁啊，就冒出咗好多嘅浓烟啦，吓，亦都波及到棚架啦。咁啊，一度咧有好几百嘅市民咧系身在喺世贸中心里面嘅市民咧，就系去到咧5楼嘅平台啦，同埋天台去到逃生噶。咁亦都咧系一度有13个人咧系需要送院。咁到今朝10点咧，仍然有4个人留院，咁啊情况稳定。之前咧一度传出有情况危殆嘅一位伤者咧，而家都系情况稳定嘅。麦家俊， 系啊，咁啊呢场火其实即系发生嘅时候咁啱，我都喺铜锣湾附近今日揸车，咁啊。都好多消防車，同埋即係啱啱我經過嘅時候咧，就亦都睇到即係新聞嘅 update， 就係話有350個人咧就喺即係天台嗰度被困緊啊！咁啊，即係亦都有好多嘅傷者咁啊，陸續去送嚟現場咁樣，咁啊情況其實都幾危急嘅。咁啊，亦都喺即係銅鑼灣嗰度，亦都一帶咧都好多即係車啊，同埋好多嘢都好塞啦嚇。咁啊，人亦都有問好多安危上面嘅情況。咁但係我諗呢件事裏邊咧，即係除咗係即係一宗火警之外， 外咧，即係似乎就係喺工程嗰度同埋一個熄滅防火裝置上面咧，好似有一啲爭議咁樣喎。 係啊，其實睇翻咧，就根據消防處咧，咁喺事發之後啦，尋日就表示啦，咁呢場嘅火咧，首先起火嘅位置咧，就係商場嘅一樓至到二樓嘅電錶房，係，咁涉及咧就係電線噶，咁而現場咧係做緊呢個翻新工程啦，咁啊火場嘅樓面係達到係100米乘30米嘅，咁而咧救援嘅範圍咧出現咗大量嘅濃煙啦，咁同埋咧就係頭先講啦嚇，一二樓係一個電錶房啦，咁其實咧就係上面吓6至13楼咧系一个商场嚟噶，而14至38楼咧就系办公室啊，同埋一啲嘅中菜厅等等。咁啊，现场其实有好多人喺呢栋大厦入边噶。咁啊，见到咧就每个楼层咧都有啲嘅求助个案啦。咁啊，人流好活动好广泛啦。咁其实都系需要一啲嘅人手去应付。咁结果咧就出动咗170几名消防员啦，吓40几部嘅消防车，50几名嘅救护员啦，吓24部嘅救护车咧就到场去到救援。头先你讲到话咧，就系关于呢个嘅消防装置嘅问题啦。正正由于头先讲啦，吓呢栋大厦咧，其实而家系做紧一啲嘅翻新装修工程嘅。咁所以咧，其实消防处咧系接到系承建商就要求关闭咗咧佢哋1至5楼嘅消防装置嘅咁。咁講緊即係關閉呢啲消防裝置咧，咁其實係包括咧，就係、是、譬如係一啲嘅自動警報系統啊、手動警報系統啊，同埋灑水系統等等咧，都喺呢個期間咧就1至5楼咧係關閉。咁所以咧，其實有啲嘅樓層咧係聽唔到警鐘聲啊。 係啊，咁當然啦，即係我哋查翻啲規例咧，其實咧就消防處裏邊都有啲指引嘅，就係、是、當咧即係大廈有一啲維修同裝修工程嘅時候咧，的而且確咧有啲程序咧係會俾佢哋喺一段时间之内咧，系关闭某一啲嘅一啲防火警报装置嘅。咁啊，当然咧，即系如果你话系要去即系关闭一段长嘅时间咧，咁其实都要通报翻俾消防处。咁好似今次呢件事里边咧，的而且个世贸嗰边咧系有通知个消防处嘅，但系咧亦都同时间有呢个消防专家讲咧，但系咧佢哋通常咧。就通常關閉咧就1至2个啦，但係今次好特別喎，今次係同時關閉3个主要防火裝置，咁啊做法亦都係比較少見，咁所以其實咧好似有做到一啲相關嘅一啲措施，但係其實又都另外一方面咧個做法亦都少見，咁所以今次嘅爭議性咧都係有喺度。 另外一個咧就係關於今次火警嘅一啲事件或者畫面啦，咁就係見到上頭先講啦，即係上面嘅樓層咧係有唔少嘅餐廳嘅嚇，同埋唔同嘅譬如醫務所啊、其他嘅處所咁，咁亦都有唔少嘅網絡片段見到啦。咁喺濃煙係冒起嘅時候咧，都仍然咧有唔少嘅顧客咧，咁喺餐廳入邊係繼續進食啦嚇。咁有啲顧客其實都係留意到有濃煙嘅出現，咁亦都問翻一啲嘅經理啊咁。但系咧就佢哋都未即系譬如佢哋都有向管理处求助，咁但系咧就未有人听电话啦，咁亦都咧系唔知道咧系几时需要去到投生啦，咁以至到咧系有一幕咧就系即系有一段时间系有浓烟出现啦，但系啲食客啊以至职员咧都系未有一个意识要去逃生嘅情况。 系啊，咁呢个意识上嘅问题就系咧，即系平时大家做演习嘅时候做得多啦，即系可能系真系发生嘅时候咧，那个警觉性咧可能其实都仲系有一个差距喺度。咁啊，琴日个有几幕咧都睇翻啲報紙啊，同埋啲嘢咧，都幾驚心動魄嘅。咁啊，所以我諗一陣間，我諗在場亦都有好多目擊者，我哋都會去即係去訪問佢哋當時嘅情況啦。 今次都可以話係即係不幸中嘅大幸啦，真係未有人咧係因此而出現即係好危殆，甚至係即係死亡嘅事件就冇嘅嚇。咁但係即係呢個問題咧，即係可今日係出現可以喺世貿中心啦。咁其實亦都可以喺香港唔同嘅 其他嘅都可以 嘅大樓嗰度出現嘅。咁究竟當進行工程嘅時候有咩要注意咧？咁同埋就係、是、即係譬如話出現一啲火警嘅時候，大家嗰個嘅應變嘅計劃啊，應該。要点样做呢？有咩嘅设施需要加强翻咧？ 逃生嘅路线啊，相关嘅嘢啦，系啦， 都呼吁大家唔知道有冇喺寻日喺现场嘅朋友咧，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啦。转头咧，请嚟一啲嘅目击者啦，同埋唔同界别嘅人士同我哋倾下噶噃。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曾高超 again. 今个星期我哋继续讲大家嘅 star sign, 大家嘅 zodiac sign。我哋下一个讲嘅星座咧系山羊座，系 Capricorn, C-A-P-R-I-C-O-R-N, Capricorn. 水瓶座 Aquarius, A-Q-U-A-R-I-U-S. And 双鱼座是 Pisces, P-I-S-C-E-S. 好了，轻轻地重复一次，白羊、金牛、双子分别是 Aries, Taurus and Gemini。巨蟹、狮子、处女是 Cancer, Leo and Virgo。天平、天蝎、射手是 Libra, Scorpio, Sagittarius。山羊、水瓶和双鱼 Capricorn, Aquarius and Pisces。咁咧就系我哋十二星座嘅 Star Signs。希望大家记住，如果想重温翻我哋十二星座嘅英文咧，请听翻我哋之前嘅几集。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而家討論緊係尋日喺銅鑼灣世貿中心發生嘅三級火啊！如果有目擊呢個事件，或者係對呢件事件有咩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係有一位嘅目擊者黃先生喺電話旁邊啦。黃生你好， 你好黃生， 係你好你好。 你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係點解會身在現場，係發生咩事呢？ 其实我喺嗰度翻工嘅，咁我个楼层就喺20楼啦。 哦，都几高啊！ 咁系啦，都高咗嗰边嚟嘅。咁其实寻日个情况咧就系有阿兰嘅，因为其实而家报纸讲咪话冇阿兰嘅。咁我身处楼层其实有阿兰响嘅，但系就声音唔大嘅。咁当时听到阿兰响之后咧，咁就其实发觉咧嗰个客 lift 啊，客 lift 门嗰度咧其实都已经有啲烟走出嚟噶啦。 啊系。 系啦，咁同埋另外有啲味嘅都。即係燒著咗啲味啦，咁其實同一時間，其實我哋都已經走噶啦，走火噶啦，已經去呢、這個走火梯嗰度，咁就一路沿住條樓梯咁樣落啦，落樓啦咁樣落啦，咁沿途都有其他嗰啲商户一齊跟我哋落去嘅，係啦，咁即係樓梯都撞到啦，咁一路落落落，咁但係其實落嘅時間咧，落到差唔多，即係其實越落嘅時間咧，那個煙咧就越嚟越大嘅，咁去到差唔多12楼咁上下嘅時間咧，咁其實有啲人咧。在下面涌翻上嚟，咁就话下面出唔到啊， 太大烟啦咁样， 系啦，太大烟啦，走唔到，走唔出啊，即系走唔到落街啊，咁啊走翻上嚟嘅，咁、其实当时我个情况都几惊嘅，因为正常suppose 嗰条走火梯系可以出到去街外面噶嘛，咁但系听完佢讲之后就开始惊啦，咁但系好彩同一时间咧，其实有啲人讲咧，就系话5楼嗰度咧有得走，系啦，咁我哋就随即继续落啦，就落到去5楼嘅时间咧，咁就出咗一个平台嘅地方。咁但系原来个平台地方都系冇得走嘅，都系困住咗嘅，其实只不过个平台位嚟嘅啫。系啦，咁当时就都企咗一大班人喺度噶啦，我谂都成100几人噶啦。咁啊同一时间就系咯，等下消防员嚟救咯，咁样系啦。 我想问下，嗰个浓烟系你自己见到或者闻到系有几严重啊？系咪都有啲刺鼻嘅气味？ 尤其是由10几楼到5楼嘅时候啦，系嘛？ 刺鼻噶啦，其实基本上你每唞一啖气嘅时间咧，都系辛苦噶啦，已经。系啦，咁所以我点解惊咧？其实就因为第一，我落唔到去楼下走啦；第二，我身处嗰个十几楼咧，其实你要我喺呢段期间上翻去天台咧，冇可能嘅，因为呼吸唔到噶啦，我亦都冇咁嘅体能上到去嘅。咁当时其实真系几担心嘅，即系有幸有其他人啦，咁啊指点咗一条路出嚟，咁又去咗5楼，咁见到露天嘅，咁其实都安心咗啲嘅。咁但系其实等嘅期间都好多烟噶，都一时大一时细，一时大一时细咁样嘅。 你话你系先听到警钟啦，咁当听到警钟嘅时候，其实大家又系咪即刻已经逃生，还是都大家都可能要花啲时间去搞清楚发生咩事先至反应咧？ 其实都搞清楚嘅，但系嗰段时间都唔系好耐嘅，就1-2分钟嘅咋。咁见到都唔对路都走噶啦。咁所以其实我有个疑问嘅，但系就因为点解咧？其实我睇翻消防嗰、那个即系嗰个直播啦，讲话起火嗰个时间咧系应该12:37到。 但系佢中午时间系。 系啦，咁之后其实我睇翻我自己嗰个记录咧，即系我当然定咗落嚟咧，今日再睇翻咧，其实当时我系有通电话嘅，同其他人。咁睇翻個 record 咧，其實12:47到，咁其實我已經係走緊噶啦，已經。咁我其實有個疑問啦，點解10分鐘期間嗰個走火梯會咁大煙咧？ 咁唔係正常嚟講，走個梯係俾人逃生，正常如果有防火門，唔應該有咁大煙噶嘛。以我理解係，咁但係講緊我都係講緊幾分鐘嘅時間都已經咁樣咯。仲要講一樣嘢，其實我之前係有人落咗去噶嘛，即係換句話，其實嗰啲人仲更加快過我落樓嘅。咁防煙門有冇閂到咧？我真係一個疑問啦。正常如果有閂，係咪應該可以阻隔到啲煙？冇理由幾分鐘之後成條後樓梯都有煙嘅咧？呢個係一個幾大嘅疑問咯，因為都危險嘅呢樣嘢，我覺得都。 黃生，呢個問題一陣間我哋咧都會即係訪問到一啲消防顧問咧，即係可能都會將你嘅問題，或者佢已經聽到嘅，可能一陣間去問一問啊。因為其實呢啲啊真係啲技術性嘅問題，係啦，一陣間幫你問一問，好嘛？ 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啊，多谢你先， 唔该晒黄先 生， 拜拜。 咁我哋又联络到另一位嘅目击者啊，咁佢系马先生吓，马先生你好， 马生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你诶，寻日嘅情况又系点样啊？ 寻日我哋应该系都我就冇睇，我冇睇啲时间啦。咁就我睇睇下病人就听到啲钟响啦。 睇病人你 系医生嚟嘅。 是咁我有个我哋诊所有半层楼啦，就到3000尺㗎喇。咁但係个钟呢就好响㗎，因为佢啱响其中间房嗰度 嘅。 咁我哋就以为演习啦。咁就跟住就电话打唔通。咁就有管理处有人打电话俾我哋其中一个 staff 即前台打嚟电话。咁就话下低火烛，咁响12楼就叫我哋唔好喐住咁样。咁啊，冇几耐咧，就佢哋有位同事就搭 lift 上嚟，咁就问下我哋有冇事。咁佢即系我哋有选择嘅，行上天台或者停喺度唔好喐咁样。咁但系行上天台，我哋19楼行上天台就好高噶嘛。咁我哋就系话我哋唔喐住啦。咁我就走去后楼梯睇下啦，上一两层，烟就唔大嘅，不过封闭嘅。咁我返返入去嘅，同因为当时我哋都有 staff 计埋啲病人都有30几人喺度，咁就有老有嫩啦，有大肚婆。咁我就问大家就想点呢，咁我就建议大家唔好喐啦，就封好啲玻璃门啊，打开啲窗咁啊等啦。咁跟住我哋就打999啦，因为有大肚婆啊，所以啲烟呢越嚟越封闭。咁就大约10多分钟啦，就有3个消防员上到嚟。咁就同我哋傾咗情况，數晒人头，跟住就解释俾我哋知，就下梯火停咗啦，不过楼梯就有啲烟。咁就问我哋想走定停喺度呢，咁如果唔走呢，佢哋三个就陪住我哋等到冇事先走咁样。咁大家都觉得唔好走啦，坐喺度啦，因为有消防员。咁后来佢哋就派咗个伙计就走落去睇下个楼梯点啦。但有半个钟头就走翻上嚟话都冇烟啦，就啲楼梯就开晒窗，咁就同我哋落去就分3组人咁样就行去咯。咁一路都冇乜人嘅，因为走都系走上咗天棚上天棚。咁落到下低都唔多人嘅，完全冇人，咁一路都 OK 咯。 感觉上同头先黄生个处境有啲唔同啊，即系佢喺个后梯嗰边见嘅浓烟都多，即系可能你个时间上可能系比较稍后嘅时间嚟嘅。 冇错啦，冇错啦，时间同埋楼层啦，我哋19楼中间啊嘛。 其实你就有个医务所喺呢度啦。咁其实有冇一啲嘅消防指引话俾你听？譬如话系喺有火警嘅时候，应该点样逃生咧？究竟系上啊，定系落咧？咁同埋就有冇做过一啲嘅火警演习噶？ 火警演习就冇。向上向下走亦都冇，咁我相信向上向下走其实都应该当时有人话俾我哋知啦，系咪我哋都唔知佢喺边度咧？但我哋诊所里边都有个图啊，如果我哋要有火警，我哋向边边走啦，即系我哋有一个逃生图嘅，即系走去边边系楼梯咁样。 但系嘅当时嘅即系物业管理嘅同事就冇特别讲话，即系向上定向下啦，就问你哋自己嘅决定系咪啊？即系冇一个相关嘅专业意见就去讲呢件事，直至到消防员嚟为止，系咪？ 冇错，冇错，冇错。 不过都听到，即系其实以你嘅个案啦，你嘅经验啦，就系、是、物业管理嘅公司系嘅人咧系有联络你哋嘅，并且就系即系了解你哋嘅情况吓，甚至系 有上嚟睇我哋， 系上过嚟睇你哋添吓。 因为打咗电话知我哋有人有几廿人喺度，咁佢又走上嚟，专登搵个同事上嚟睇下我哋点，咁啊话俾我哋知可以向上走，就或者留喺度啦。 你点样评价佢哋嘅做法咧？成件事里面， 点啊？再讲多次。 点样评价物业管理公司嘅做法呢？ 我觉得就中规中矩啦。我又唔 expect 佢即系带我哋向上向下走，因为始终佢哋都唔系专业，即系唔系消防啦。咁我哋亦都未必会根据，因为我哋三十几人，如果向上走嘅话，你行得十层，如果有人唔舒服，都唔知走去边。咁下低我哋更加唔知下低系个火话熄咗熄到几时点样啦。咁我当时我哋决定就最 safe 就向个诊所里边啦。 明白。好啊，马生，今朝早商场解封噶啦，系咪啊？咁你哋系做得翻生意未噶？ 八点钟通知我哋可以翻入去做噶啦，不过有啲譬如冷气就唔系好够啦 ，internet 就未能通得到啦咁。 OK， 好啊，唔该晒马生啊，多谢你， 唔该晒， 系 多谢你吓。咁我哋就访问咗两位啊，寻日就身在世贸中心现场嘅人士啦吓，一位黄生，一位马生啦。咁都睇到诶，佢哋高层啲咧，系即系廿几楼，系听到警钟声嘅吓。第一啦，第二就系有物业管理公司嘅人咧，系联络过部分嘅商户嘅。咁呢个都我谂都得到一啲重要嘅资讯啦吓。 而得意嘅系佢哋嘅做法系有少少唔同啊，即系二十几楼嘅黄生就向落走啦，系十九楼嘅马医生咧就系留喺度。咁啊，睇可能再睇睇有啲咩， 转头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香港警方及证监会联同新加坡嘅执法机构采取行动，瓦解一个涉嫌以唱高散货方式的跨境做事及洗黑钱集团，两地合共拘捕十人。警方说在本港拘捕九人，在他们银行户口冻结大约4800万港元的资产。新加坡方面拘捕一名女子，冻结大约2500万港元的资产。涉案做事集团在本年初开始活跃，串通本港三间上市公司的高层作造市行为，涉案的三只股票在短期内被犯罪集团推高股价2至6倍，而犯罪集团和涉案上市公司高层大手沽货之后，总利润超过1亿7600万。证监会说涉案集团在社交平台开设投资教室，声称有免费证券贴士，博取其他投资者信任，甚至会夸大表示跟随贴士会买到首期或者买到一架车。政府统计处公布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8至10月的4.3%下跌至9至11月的4.1%，跌幅0.2个百分点，是连续9个月下跌。就业不足率由1.9%下跌至1.8%。统计处说，同8月至10月比较，9至11月期间，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不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都下跌。失业率方面，建造业和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就业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见于餐饮服务活动业和艺术、娱乐以及康乐活动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在本地疫情维持受控下，本地经济及劳工市场情况应该会继续改善，社会必须努力实现更广泛的疫苗接种，并遵从防疫措施，为全面经济复苏打稳基础。葵涌石梨村石富楼有一名70多岁男子腹部中刀受伤，送院清醒，一名大约70岁男子涉嫌伤人罪被捕。事发在近中午，警方接报大厦保安员表示，有两名男子在升降机大堂争执期间，有人以接刀施袭。警方初步了解，伤者事后向保安员求助。超强台风雷伊吹袭菲律宾中南部，超过9万人紧急避难。气象部门说，雷伊下午1:30登陆南部石亚高岛时，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95公里，是今年吹袭菲律宾的最强风暴。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嘅係尋日咧喺銅鑼灣世貿中心發生嘅三級火警啊，咁啊仍然都有四人咧係留緊醫院咧，就係留醫嘅咁。咁大家關注到咧，其實咧就係呢啲嘅商業大廈啦。咁其實呢一棟大廈咧，其實進行緊一啲嘅翻新維修工程嘅咁。咁啊而咧就係消防處就話咧，最先起火嘅咧就係一二樓嘅電錶房啊咁。咁所以都冒出咗好多嘅濃煙啦嚇，咁好多人都覺得係聞到係覺得係刺激嘅咁。咁啊，点样去理解今次呢件嘅事件咧？咁而头先都讲啦，即系譬如呢啲嘅维修工程期间，可能要关闭部分嘅一啲消防装置，又会唔会有危险嘅咧？咁啊，都欢迎大家啦吓。如果有目击寻日嘅情况，又或者对呢件事件咧有咩嘅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吓。 系啊，咁啊，头先咧喺个即系休息之前咧，咁我哋都即系听咗两个现场目击嘅一啲市民嘅一啲意见啦，同埋佢哋嘅做法啦，好似有好多唔同嘅安排咧，我哋都可以值得商榷喎。咁啊，亦都有啲问题咧，想问翻啲消防顾问。咁我哋而家就好似电话旁边，我哋就有一个消防顾问俾我哋去问一问啦，系咪？ 电话旁边咧有消防顾问黄伟卓啊，黄伟卓你好。 你好，黄生。 Hello， 你好，各位主持，你哋好。 系啊，你嗱，不如先讲下今次呢个嘅世贸中心进行紧一啲嘅维修翻新嘅工程啦。咁啊，而起火最先嘅咧就系电表房啊。咁其实两者有冇关系？嗱，虽然咧就而家消防应该仲调查紧相关嘅起火成因啦，但系其实两者你觉得估计有冇任何关系嘅咧？ 一定有关系啦，因为电表房其实系大厦嘅一部分嚟噶嘛，咁佢火烛嘅话就会影响到即系成个世贸嘅安全状况，火警安全状况系啦。咁就当然我哋会睇到佢喺 P 1至 P 5咧，即系商场嘅 P 1至 P 5咧，系做过一个翻新工程嘅。 系 咁就佢可能就系、是、即系电表房着火啦，就会蔓延到去成个商场咯。至於係 P 1至 P 5咧，我據我所知都係因為所有嘅消防嘅裝置都係 terminate 咗嘅，咁就其實係喺消防處俾業界嘅指引咧，佢係需要咁做嘅，係啦。咁如果佢哋唔 terminate 嘅話，佢可能嗰、那個翻新工程或者我哋叫做改職啦，改職嘅工程咧都未必做得到嘅，咁樣。 咁不如就仔细啲同你讲下，即系嗰个关闭消防装置嘅情况啦。其实乜嘢嘅工程，乜嘢嘅情况系需要去到关闭呢啲嘅消防装置咧？ 但据我所知咧，世贸嗰度咧系成个商场咧都系即系大翻新。 系 所谓嘅大翻新咧，佢系需要入去屋宇署改植嗰种大翻新，即系有好多嘅结构墙啊、砖墙啊，甚至乎佢嘅间隔都系有所改变嘅，比以前。咁所以佢应该係有入去屋宇申请咗嘅。咁至于係头先我哋所讲啦，咩嘢会令到佢会 terminate 晒所有嘅消防系统，係因为佢即係头先所讲嘅结构墙拆咗啦，或者係啲结构拆咗嘅话呢，都会影响到消防个喉路啊。即係佢哋消防喉全部都係喺啲好大型嘅水管啊，各样嘢去供应水。有啲咩事嘅话就会用嚟扑熄火警啊咁样。咁佢可能係要做呢啲咁嘅工程，所以成个系统要 terminate 咗咁样。係啦。 咁呢但係会有疑问呢，就係我哋有一啲装修工程呢就需要暂时关闭呢啲防火消防装置，但同时间呢工程呢会唔会亦都係影响緊电表房，或者比较容易啲係有啲容易起火嘅位置，会令到人觉得咦喺个装修工程里面已经容易令到某一啲地方起火，但同时间要关闭某啲裝置，會唔會其實呢一個本身嘅 policies 或者 regulations 係有一啲遺漏咧？ 其實我就覺得，如果係電錶防起火嘅話咧，就根本上就同個花灑系統咧，就冇乜關聯嘅，因為電錶房裏邊唔會有花灑嘅，係啊。咁即係話，因為 suppose 佢個電錶房裏邊咧就已經係有保護咗喺度嘅，即係佢本身係有個即係有個抗火間隔喺度嘅，咁所以係完全唔關事。但係個問題啲濃煙啦，啲火咧可能會飄咗出去，係啦咁樣，咁就會令到就我哋唔會見到有好多嘅火舌，好似以前街大廈大火咁樣，會燒到通頂咁樣，唔會嘅，係啲好犀利嘅濃煙係飄咗出去。 就令到人哋好唔舒服，又或者如果真係好濃煙嘅話，而後又走唔到嘅話咧，係真係會導致有人命嘅損失嘅，呢係真嘅。 所以嘅個意思就係話，當即係有一啲暫時嘅維修工程喺度嘅時候，頭先電表房係其中一個例子啦，但係亦都係其他嘅地方嘅裝置咧，其實係咪都即係足以去令到嗰、那個即係有起火發生嘅時候，唔會有一個咁容易有一個致命嘅一個意外啊？ 其實咧可以做得好啲嘅，坦白講係因為譬如佢哋雖然係 terminate 咗嘅佢嘅消防花系統啊，或者係警鐘系統，又或者係喉轆嘅救火系統，但係問題就係、如果啲走火通道嘅話，可以臨時咧係可以做到啲消防花灑嘅喉出嚟咧，係保護到嗰、那個走火通道啊，咁樣咁就唔會話即係。真係有火又或者有事嘅時候咧，啲花灑臨時性都做唔到，呢個第一。第二嘅時候就係警鐘啦，警鐘嘅時候佢可以係唔好關閉曬所有咯，可以係譬如佢呢間工程係如果佢係一至五樓嘅，咁可唔可以話係分期做咗先咧？如果唔係未做到過先，就唔好 terminate 住咧。咁樣，咁即係呢啲嘢亦都可以做得好啲啦，咁樣嚇。 嗯，咁但係呢啲頭先你講啦，譬如喺一啲逃生路線上面嘅花灑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嘅警鐘，其實喺要關閉呢啲嘅消防裝置嘅時候，有冇一個責任嚇，或者必須係承建商係要做呢啲嘅補救嘅措施嘅咧？ 其實喺個 regulation 裏邊就冇寫得好清楚嘅，係啦。咁但係佢必須嘅係要通知消防處。系啦，我哋 terminate 咗几要 terminate 几耐，系啦，咁消防处亦都好仔细会咁样去睇翻究竟你需唔需要嘅。如果系个工程真系你预计系咁样，即系可能真系会 delay 嗰样嘢嘅话，你就要再向消防处申请咯。咁样。 咁如果唔系，即系啲承建商唔系必须要做翻呢啲嘅临时嘅消防措施嘅话，咁一旦有呢啲嘅火警发生嘅时候就好危险噶咯，咁所以其实系咪有冇需要啊？去到再改一改，要求呢啲承建商必须要做呢啲嘅补救措施 咧？我觉得系需要嘅，系，但系我觉得系佢哋改紧嘅时候嘅话咧，其实你譬如你改消防花系统咁样啊，咁就。其实如果你改好咗之后嘅话咧，你可以喺一个短时间里边，你可以入翻水噶嘛。即系你改好咗，譬如你改咗 A 段呢条喉，咁你 B 段嗰边你未改嘅时候，你可以再入翻水，咁咪可以保护到呢、這个，即系保护到成个商场或者成个大厦个安全咯。咁样其实系可以做得好啲，又或者可以叫即系可以同消防处商讨下，喂，可唔可以再如果真系大型嘅。裝修期間有冇啲臨時性嘅消防嘅設備或者係嗰個改善工作會做得好啲咧？咁樣呢個可以做。 以我哋所知咧，其實好似第一啦，佢哋細物嗰邊係有通知消防處啦。另外就係咧，其實消防處嗰邊都好似有啲指引，但可能呢個指引係頭先陸宇光所講咧，就係未去到一個好強制性，要佢哋要做到某個程度。嘅一個措施，咁咩意思係就係要去加緊咗呢方面嘅修例啊，同埋定還是係即係講緊其實消防處嗰邊係要再加強緊佢哋嗰邊嘅建議咧？ 我覺得個點講咧，其實消防處收到呢啲通知之後咧，都會落去巡查嘅，係啦。究竟你有冇需要係要 terminate 曬嗰樣嘢？應該係俾個意見佢哋嘅，佢哋有做呢樣嘢嘅，據我所知。咁但係可能個環境或者係即係細密嗰、那個那個工程真係相當之龐大啦，咁所以佢哋都會著緊啲去睇咁樣，但係係咪真係要即係因為有冇一個好白紙黑字咁寫到法，你一定要做翻曬啲臨時性嘅嘢，就算如果係做緊裝修工程嚟講嘅話，你都要做臨時性嘅消防措施嘅話，咁又未去到呢度咁樣，咁所以就可以值得同消防處商討下，喂，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唔會再有咁嘅事發生啦咁樣。其實呢次好好彩㗎啦，冇人命嘅損失，其實已經係好好彩嘅。 係啊，即係頭先我哋都聽到有一啲即係目擊嘅租户或者市民咧，都話其實裏邊走火嘅時候個濃煙其實都幾強烈。所以我哋除咗講話係世物同消防處之間嘅溝通之外咧，其實頭先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咧，都有好多疑問啊，就係、是、其實喺個大廈裏邊嘅防火自己個措施啊、演習啊，甚至乎一啲指示上面啊，其實係咪都有一啲好啲嘅一啲狀況咧？譬如頭先一開始有一個市民咧就講緊，其實我哋二十幾樓嘅時候咧，見到有濃煙咧，其實就直接係衝落去嘅。行落去五楼嗰度，而另外咧就喺十九楼嘅时候咧，亦都系有一个医务所咧，佢就反而系要决定咧，我哋要留喺度。咁其实咧喺成个嘅处理上面咧，行上行落或者 stay 咧，其实冇一个好明确嘅决定嘅。咁亦都系可能要往往等到消防员嚟到嘅时候啦，先至有。咁喺呢啲情况之下，其实喺世物或者其他嘅大厦上面，有冇啲咩更加好嘅措施可以做得到？ 其实咧，我系赞成系有啲快招嘅。即系真系有啲咩时候嘅话，即系我哋讲嘅火警演习啦，系即系让租户啦，或者系让平时唔系成日喺呢度嘅市民咧，都会知道喂，如果真系有啲咩火警嘅话，就你向上好啊，定系向下好，嗰样嘢都即系系可以咁样去做嘅。同埋你亦都知道你即係有啲租户真係佢只係租個單位嘅啫嘛，佢咩都唔理嘅嘛，佢只上落搭 lift 嘅啫嘛。但係 touch 有啲咩事嘅時候，佢向上好定向下好咧，佢真係唔係太清楚嘅，係啊。咁樣我覺得即係管理處或者同租户或者係業主嗰邊咧，都可以做翻多啲呢啲嘅火警演習，就令到啲租户或者係啲市民啦，有啲市民唔係成日去噶嘛，咁租户就成日喺度翻工啫。啲市民嘅咁都亦都可以加強嗰個火警意識咧，跟即係真係有啲咩事，你起碼識走先啦，係啦。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黄伟卓先生吓， 唔该晒。 黄伟卓先生咧就系一位消防顾问嚟噶，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电话旁边咧有一位听众李先生喺度，李生你好， 李生你好， 我就正正喺住喺佢对面嘅，我细个睇住呢等世茂起嘅， 系。 我想提一提你咧，本来咧以前置地起嘅时间咧，好似唔知27定30楼度咧有一个隔火层嘅，但系咧拉尾佢转手嘅时候，变咗俾新鸿基咧去做过外墙翻身之后咧，就嗰个隔火层咧就改咗做正常嘅办公楼层噶啦，冇咗个隔火层。隔火层咧嗰条走火梯两边嘅咧，系其实好得意嘅，系分开嘅，即系咧系背脊靠背脊。咁你上到隔火楼层咧，就必须走翻腾翻转后边，咁啊上翻去楼上啊。隔火层嗰条走火梯。就基本上就可以分隔嘅，咁係、 okay. 全部係留空嘅，係唔會擺嘢嘅。 Okay. 但係咧，你要留意咧，有五樓平台同埋天台咧，你唔好以為係可以逃生，因為而家咧嗰啲職師咧好叻嘅，將所有嗰啲冷氣機啊咩機組全部擺曬喺嗰個平台，大家見到㗎啦。天台亦都係，咁你點樣逃生咧？其實咧， okay. 我哋以前嗰個見識咧，嗰、那個學識咧。是现在是不 apply， 所以政府真的要研究一下、 okay. 你究竟是没有地方被人逃上出去空旷的地方的了、啊、是没有路你见到。同埋呢走火呢、 okay. 我经常见到有走火演习、 啊。有走火演习。 寥寥可数。 但、啊、 是、okay. 这个相对大事、okay. 相比前头日本百货公司呢、哇那些员工真的很齐心走晒落去移动商场地下那个空的地方。逼到水泄不通嘅。 OK， 好明白，好多谢晒李生嘅意见啦，都讲咗好多佢嘅观察啦。咁啊，有一样嘢都真系要去到同即系听众去到讲翻，即系就见到啲报道讲咧，就喺即系得悉咗有火警发生之后咧，仲有啲市民咧喺世贸中心里面嘅市民咧系搭 lift 啊，搭 lift 升降机咧去到离开嘅。咁其实都有唔少嘅消防顾问咧事后都话啊，都几危险啊，因为咧你唔知道咧嗰个火警咧会唔会影响到升降机嘅运作啊，咁如果你喺搭 lift 嘅时候，而系个火警系影响到嘅，咁可能就好危险啊！即系里面嘅人点算咧？咁所以咧就都奉劝大家啦，即系可能系大家遇上大厦嘅火警出现嘅时候，都真系咧尽量都系用走火通道啊、楼梯啊去到逃生啦、啊、吓。好啦，呢个时候咧都问一问咧，就系关于一啲物业管理界嘅人士点样睇今次事件啦。电话旁边咧就有香港物业管理协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常任会长陈志求啊，陈生你好， 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你好。 我哋点样睇今次嗰个物业管理公司佢应该做啲乜嘢咧？即系譬如话系啊，有啲嘅市民吓，有啲嘅楼上嘅租户都讲到话啊，其实都打过落去咧管理处嗰度，但系就冇人听啦，相信就忙于处理今次呢个浓烟嘅事件啦。咁你觉得即系当然我哋头先都有一位嘅目击者话啊，其实都物管公司系啦，好有人打嚟，同埋有人上去，但系其实都明白咧，即系有咁大嘅危机发生嘅时候。物管公司未必有咁多人手去处理，你觉得应该点样做呢？ 因为即系琴日嗰个情况咧，就系比较特别一啲啦，又咁啱啦，有好多个巧合啦，又系吓，咁就系同有一啲大型嘅工程喺度做紧啦，咁、就喺嗰个商场嗰、那个主要都喺商场嗰度啦，咁楼上就系继续营运啦，就系、是、写字楼嗰方面啦吓。即係咁，我其實我都有好多朋友咧，都係喺即係樓上嗰度咧，係即係繼續咧係營運緊嘅。咁我就講翻就喺物業管理公司嗰方面啦。咁、我都係即係喺即係從即係唔同嘅渠道咧，都得知咧，其實就喺嗰個處理嗰方面咧，就管理公司咧，其實都即係作出咗一啲比較正面啲嘅反應啊、回應啊咁樣嘅。咁剛才都聽到即係有啲租户講啦，就即係嚇。即係昨天就有啲人士就話就聽唔到嗰經鐘響，就冇人通知佢哋。但今日又聽翻一啲咧，又即係個事實又好似唔係咁樣。 有啲話有啊，有聽到啊嚇。 係啦，係啦，係啦。咁我嘅理解咧就係、是、其實係有嘅，係真係有嘅。咁甚至乎即係喺有啲走咗上去39樓嗰個天台嗰度嗰啲咧，咁即係事後都話翻俾我聽咧就。其實就喺管理公司有職員咧，就因為佢38樓咧就係、是、本身係有一個餐飲嘅一個會所嘅。咁佢就話咧，就管理公司咧都有啲人攞啲凳啊，攞啲水啊，即係喺個38樓嗰個會所裏面咧，就俾一啲當時有啲孕婦啊，即係喺度嘅，俾佢哋坐啊，俾啲水佢哋飲啊，咁樣嗱，呢個咧就係即係我收到嘅信息就係咁樣啦嚇，咁我收到嘅信息就係咁樣嘅。咁至於你講到即係話應該係有冇嗰啲指示向上走啊、向下走啊，抑或唔走啊咁樣嗱，即係或者我哋都大家都可能如果仲記憶猶新啦嚇，當年咧我哋嘅嘉里大廈嗰個大火裏邊咧，就因為嗰啲當時喺上邊嗰啲人士咧就唔走啊，咁唔走咧就出現咗問題啦。後來咧就到美孚新村嗰、那個住宅嘅大火咧。咁嗰啲住客佢因為走咧，就所以喺樓梯裏面咧又係焗死啊！咁應唔應該走咧？咁呢個就真係要即係向上走、向下走，或者唔應該走咧，就要視乎當時個情況嘅。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嘅話咧，就香港消防處咧就即係經過即係一連串呢啲咁嘅火警事件之後咧，咁其實都即係出咗一啲建議嘅，咁就即係逃生三寶啦。咁頭先我都聽到即係有位即係馬醫生啦嚇，咁佢都話佢最後嘅決定就係唔走 低啦，係啦。 系啦，嗱，佢自己當時咧就係做過，嗱，呢個係一個好負責任嘅一個做法嚟嘅。佢自己因為個人咧，因為佢都要照顧下嗰啲 病人啦， 有病人喺度啦嚇，同埋佢即係嗰個診所裏邊即係都有啲職員喺度啦。佢自己就上去即係評估過嗰個風險，咁佢決定就係留翻低。嗱，呢個做法咧，我覺得係非常正確嘅。咁當然啦，你話即係喺管理公司嗰方面咧，就平時會唔會有啲指引啊？咁如果任何指引都好咧。即係管理公司就唔會叫你就向上走或者向下走，亦或唔走啊！呢個就一定要睇翻當時嗰、那個即係實際嗰個環境個情況啦嚇。咁我覺得消防處即係佢做嗰個宣傳啊，逃生三寶嚇，即係要攞毛巾、鎖匙、手機嚇。如果係、那個情況係即係係唔理想嘅話咧，就即刻走翻去嗰、那個你嗰、那個即係你個單位裏邊咧，就通知消呢個消防處啦，或者係打999啦。咁頭先嗰位即係馬醫生，其實一個做法咧係絕對正確，亦都你睇到啦。咁就我都係喺頭先剛才一路都係聽住啦。咁佢都話消防處就即刻都係處理得好好嘅。咁即係其實係個信心問題嚟嘅。即係當你好多人大家一齊走嘅時候咧，你就會聽力啦，係嘛？咁你當你見到有消防員嘅時候咧，就大家都對消防員咧有信任。 OK， 係啦。 OK， 咁我陳生都想問翻咧，即係嗱頭先都講啦，因為即係好多嘅商户喺樓上啦，咁所以物業管理公司其實係即係或者佢哋好靠物業管理公司去到核實究竟發生咩事，係咪有火警咧？其實而家物管公司同埋呢啲咁多嘅租户要一次過發放呢個資訊俾所有人，係用咩方法嘅咧？咁同埋第二就係、是、有啲人就怪啊，其實點解仲俾啲人搭 lift 咧？係咪應該刪咗部 lift 佢，讓大家知道嘅意思？嘅危險程度要去到選擇翻去行呢個走火通道咧。 咁你話上市嗰個發放咧，就係、是、一般嚟講咧，就平時咧，好多商業大廈咧，佢哋都會做一啲消防演習嘅。頭先都有一啲即係一啲專業人士佢哋都提過啦。我相信即係呢一座大廈咧，即係平時都係會做呢啲演習嘅。問題就係話咧，因為呢個大廈咧，本身咧佢即係到訪嗰啲人士咧，咁佢可能佢平時就未必有機會參與呢啲咁嘅演練啦嚇。咁所以咧就變咗，一旦係有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咗嘅時候咧，咁就即係變咗就即係不知所措啦。咁所以咧就通常都係會透過一個叫做嗰個大廈嘅公眾廣播系統咧，就由嗰個公眾廣系統裏邊咧，就會話翻俾嗰啲租客聽，或者係俾一啲即係指引佢哋應該走，亦或應該唔走。不過我都聽到，好似係喺琴日呢個事件裏邊咧都有嘅。咁就管理公司咧係除咗係 應唔應該閂 lift 咧咁嚇？應唔應該閂 lift 咧？ 因為呢個要睇情況啦。因為有一啲電梯咧，佢有個消就嗰個叫消防員嘅電梯嘅，即係 fireman's lift 嘅。 明白。 真係要睇情況啦，係 明睇情況啦嚇。唔該曬啊，陳志求先生， 唔該曬， 係物管公司協會嘅常任會長嚟㗎。聽聽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講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元朗十八鄉交匯處，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十八鄉交匯處啦，就係有交通意外，一段咧係擠塞噶，龍尾就去到紅天路。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不行车多的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毛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国创意控股、中基长寿科学同埋荣智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2，日元114.19，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9，人民币6.368，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72，新西兰元兑美元0.682。港金系报16,62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5.92美元，卖出价1,786.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2，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不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为你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去将军澳车龙就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在纪元，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交通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万茂台，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车龙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而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大潭郊野公园一段龙尾就在红山广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嘅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松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就喺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 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龍尾安定村。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較早前有意外，就近富泰村較早前有意外，意外清一場，咁大車能夠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洪水橋段。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十八鄉交匯處一段都係車多，車龍排到欖海村。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林錦公路陳心記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筹备一场咁大规模嘅选举，涉及嘅人力、物力、资源，单靠选管会同埋选举事务处嘅架构系唔可能嘅。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 我哋好高兴政府全力支援，喺唔同政府部门借调咗好多公务员帮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在香港，中西荟萃，古今文化汇集，你的一票可以令香港发展更多元。十二月十九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三日，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号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们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你的一票很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香港善道会執行委员会主席李汉良法官都比学生考气啊！ 去做一间小学的教练添，佢哋好多问题，嗰啲问题我谂唔到要问嘅问题，因为佢哋系小朋友嚟噶嘛，咁啊变咗咧又解俾佢哋听，又要用啲好好 容易明啦， 系啦，好简单嘅语言啦，咁变咗咧就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嚟到晚上嘅六点四十一分啊，咁啊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麦家俊喺度。 大家好，大家好。 麦家俊啊，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关于律师嘅收费架构啊。 好啊。 咁而家大家请律师去到帮手啦，咁啊其实都有通常咧个收费方式咧就系按时间去收费啦，系嘛。咁啊睇佢律师系为你服务咗几多个钟啦。咁另外亦都有啲律师咧就定额收费嘅吓。咁亦都有听过一啲咧就系、是、啊其实咧。即系呢个就系通常咧嘅律师嘅收费嘅方法啦吓，咁、但系咧就有一啲嘅方法咧就被视为咧而家系唔可以接受嘅，譬如话系有啲人都听过包揽诉讼呢个嘅概念啦吓、包揽诉讼嘅意思即系话咧一啲嘅同案件冇关嘅人咧就协助或者怂恿其他人进行法律诉讼，然之后瓜分佢嘅诉讼得益。咁而家喺香港咧，就係包揽诉讼呢个行为咧，咁其实係一个刑事罪行嚟㗎。 冇错。 咁最高咧係可以罚款同埋七年嘅监禁添㗎喎。咁但係咧就见到啊，而家呢个嘅今时今日吓、香港仲係咪要继续去禁止包揽诉讼呢样嘢咧？咁我哋放眼海外吓，咁其他嘅司法管辖区有冇呢样嘢嘅咧？其实喺香港嚟讲，有冇得係放宽呢个嘅限制咧？ 咁其实咧亦都喺近期咧就即係法改會咧，其實都就住咧，即係依一方面咧，都有一啲即係新嘅建議啊。就係話其實正正好似頭先阿陸宇光你所講咧， 其實都有啲人認為咧，其實我哋香港都要成為一個國際嘅仲裁中心咧，其實都要跟得上呢個國際趨勢。而國際趨勢裏邊，就算喺普通法裏邊咧，都有唔少嘅國家同地區咧，其實都係開始咧，唔係以一個我哋現時講話即係現行嘅收費模式，或者係有其他新嘅一啲做法都會有嘅。咁好似而家建議緊咧，就係有一啲似乎有啲新嘅模式咧，就而家喺個法國會度有建議嘅，譬如咧就係講緊話不成功低收費啦，同埋不成功不收費喎。咁啊，呢啲嘢其實係點樣去處理嘅咧？咁啊，好似我哋今日亦都揾到啲專家嚟同我哋去溝通咯。 係啦，咁啊，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咗法改會啊，咁啊研究咗呢個所謂同結果有關嘅收費架構嘅小組委員會嘅成員啦，阿盧君正大律師喺度嘅嚇，盧大狀你好。 何大壮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而家咧就系法改会嘅建议咧，咁就系嚟紧吓，即系律师可以同当事人咧有唔同嘅一啲所谓同结果有关嘅收费架构，咁有咩唔同嘅协议可以做到咧？ 嗱，我哋今次咧就进行咗一个嘅咨询嘅，咁我哋咨询完之后咧，佢最终建议咧就系建议咧，我哋系有三种唔同嘅收费架构，而呢啲架构咧就系适用于仲裁嘅程序嘅啫，就唔适用于法院诉讼嘅程序嘅。咁而呢三种架构咧就系第一咧就系叫做我哋叫做按条件收费协议啦，或者有啲人就会叫做不成功低收费或者不成功不收费。咁意思就系话咧，如果系个案咧最后尾成功嘅话咧，个律师咧是可以收他的基准收费的额外的一个百分比，而这个百分比我们定了个上限是去到他的基准收费的 100%、 都挺多 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其实是跟回英格兰即是英国那边他们的上限都是这样的，而这个只是一个上限来的、当然啦，那个最后尾那个成功收费的那个水平去到怎样，就是由相关的当事人和个律师去厘定。那这个是第一款啦。第二款呢就叫做是按损害赔偿收费的。那这个其实个概念都系一样，就系话咧，如果唔成功咧，个律师系冇得收费。咁但系咧，如果成功嘅时候咧，佢咧系可以收到个客人攞到嘅叫做财务利益嘅一个百分比。咁呢个计算方法同头先第一款唔同嘅，就系用佢嗰个财务利益嚟计啦，就唔系用个律师嘅基准收费咁计嘅。咁我哋亦都系有上限嘅。咁我哋就建议嘅上限咧，就系话系财务利益嘅50%吓。咁最后嚟讲咧，第三款咧就叫做混合式啦，混合式按损害赔偿收费。咁其实咧呢个。第三款的目的呢就是说呢有些案件呢由于是很牵涉的时间很长，那也都是牵涉的比较复杂或者风险比较高一点，那律师呢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没得收费呢，那可能对某些律师的现金流呢会造成一些影响。那所以呢我们、去考虑到这个之后呢就发觉呢是可以容许一些律师呢在做案的时候收一个一般是折扣的收费，跟回他的基准收费。那但是呢如果呢是胜出的时候呢，那是亦都是就过财务得益啦，是可以收到一个的份额，那去到去反映返、他承担了那个风险 的一个报酬这样的。 咁点解有呢个咁样嘅建议呢？都知道你哋即係研究咗好多海外嘅一啲经验啦。至于我剛才讲，即係譬如以前呢香港係唔准呢个嘅包揽诉讼啦，咁今次係咪都要去放宽相关嘅规定呢？ 其实呢正如呢主持人所讲呢，其实香港一路呢到而家呢今日呢一刻呢都系禁止呢啲包揽诉讼或者助讼嘅行为嘅。咁所以呢任何嘅律师呢系按结果而收费嚟讲呢，喺一般嘅诉讼嚟讲啊，仲裁呢都系唔容许嘅。咁我哋点解今次会咁做呢？就系因为呢法改会发觉呢越来越多嘅仲裁嘅当事人呢系会有唔同国家唔同司法管辖区嘅经验啦，喺嗰啲地方呢佢哋系可以系同佢哋嘅律师呢系作出呢啲咁嘅协议。咁所以呢我哋觉得由于香港系一个其中一个领先嘅国际仲裁嘅中心啊仲裁地，咁我哋要维持同埋提高香港作为仲裁中心呢个竞争力呢，我哋必须要呢系去考虑返市场嘅需求啦，同埋呢系参考返唔同嘅国家。咁其实呢系香港而言呢，除咗香港同埋新加坡之外呢，其实呢所有嘅主要仲裁地呢喺国际上嘅仲裁地呢都已经系容许呢某种啊或者部分或者全部形式嘅与结果有关嘅收费架构。所以我哋呢觉得呢 今次呢個嘅改革咧係必須要進行，亦都咧喺我哋咧作為諮詢之後咧係收到嘅啲嘅回應咧，其實都係壓倒性支持咧我哋今次呢個建議嘅改革嘅。 阿羅大壯啊，咁咧都想即係向聽眾咧去問到啲或者解釋多啲咧，就係現時嘅收費模式咧，我諗亦都點解會話巴攬數仲會上到刑事咧？我諗亦都係有個法律原意或者個精神喺度嘅。咁頭先你講到其實最主要咧就係而家嘅新嘅收費建議模式個三種咧，就基本上係因為要迎合翻即係國際嘅趨勢，亦都要增強我哋作為一個國際仲裁中心嘅競爭力。咁呢個係好似市場主導多少少。咁喺法律原意或者成個個專業嗰個形象上面，其實呢兩種收費模式其實係咪有啲質嘅改變或者有唔同咧？ 其實呢，就如果我們在這裡比較回為什麼我們會在仲裁那裡覺得就會是可以去放寬這件事、但是呢其他以前一路呢其實都不給做的。 那 為什麼呢？就是呢其實呢仲裁呢的本質呢和、法庭訴訟的本質呢其實是有很大分別的。那、一般來說的仲裁的當事人呢都是從事關於商業啊、金融啊、投資啊等等這些的公司或者是一些的人士啦。那但是他們呢也都會有很有這個、的經驗去處理呢啲同律師交涉啊，同律師係請律師去俾意見佢哋啊，甚至係代表佢哋出席法庭程序啊，或者係其他程序嘅。咁咧呢個仲裁咧嘅當事人就一般唔會牽涉一啲個人行事嘅當事人嘅。咁、個人行事嘅當事人同埋呢啲咁嘅知名練達嘅商人咧，有啲咩分別咧？其實咧一般嚟講咧，就係我哋就會擔心啊，呢啲咁嘅個人行事嘅當事人咧，就會被一啲無良啊，或者冇咁誠實嘅律師啊，或者法律從業員啊，或者一啲中介咧，係去剝削嘅。因為而家其實如果我哋理解到咩叫做包攬訴訟呢，其實嗰個結果就係有啲人就會用呢個字叫做瓜分你嘅賠償。咁我哋就唔想呢一啲咁嘅情況呢係發生喺一啲嘅當事人身上啦，所以我相信個原意呢就係咁樣嘅。咁但係呢我哋呢就仲裁嚟講呢一啲嘢呢，咁我哋覺得仲裁當事人呢就唔會咁容易被剝削，因為呢其實佢哋呢係好有經驗嘅。咁喺我哋今次嘅建議當中呢，其實我哋亦都考慮到呢關於人身傷害嗰啲嘅申索。人身傷害申索呢其實一般嚟讲咧，就好多时都系个人行事嘅人，咁但系呢啲咁嘅争议咧，系一般系唔会用仲裁嚟到去处理嘅，因为咧仲裁嘅前提咧就系一定要有个嘅叫做仲裁协议啦，仲裁协议一般就会出现喺啲商业合约嗰度嘅，咁如果系一个人身伤害，根本就唔会出现呢个情况咁样咯。 头先卢大壮你讲过咧，就系话其实喺个商业活动里边咧，即系当事人或者系真系打个 case 嘅时候里边嗰啲都系一啲有经验嘅嘢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其实大家都会展望到，就是如果有一个不同的收费模式呢，的而且确可能就在仲裁上面那个案件会多了。那刚才你讲的那样东西会不会是受质疑，就是说其实有资源有经验的会是一些大商家会多一点。实际上香港另外有三十几万中小企呢，其实他们不要说对法律知识的认知，可能平时都有很多情况都兼顾不到。如果真的有这样仲裁的时候，会不会是多了很多不必要的 case 呢，是令到他们唞不过气的。 我就覺得咁樣嘅，其實咧 case 咧，如果爭議咧，就係一定係會有嘅，只不過係話嗰啲人係選擇喺香港處理啊，定抑或去第二啲地方去處理嘅啫。因為一做親生意，大家合作親咧，就會有爭議發生。爭議發生咧，我哋就要選擇有咩方法去解決。大家可能用非訴訟、非仲裁嘅方式，例如談判啦，或者係調解啦去解決。咁但係如果解決唔到嘅時候咧，就要交給一個第三者，無論係法官或者係仲裁員去判定究竟誰是誰非。咁最後有個約束力嘅判決出嚟。咁但係而一個問題就係，如果香港呢個仲裁地咧係冇咗呢一種咁嘅，或者係甚至係禁止呢啲咁嘅收費模式咧，咁當嗰啲相關嘅當事人咧喺佢哋嘅合約嗰度咧，可能就會選擇定去第二啲地方去做呢個仲裁，就唔係喺香港噶啦。咁另外一點想回應翻主持人頭先嘅一個問題嘅一部分咧，就係話其實香港作為仲裁地嘅仲裁咧，就並不局限於咧係香港本地嘅中小企或者香港嘅企業同互相之間嘅。嘅紛爭嘅，其實咧好多情況喺我嘅經驗嚟講咧，都係一啲譬如啊，喺內地嘅企業同埋一啲歐洲啊、歐美之間簽嘅合約啦，當中係想選一個比較上第三方嘅比較中立啲嘅地方，係去進行呢個仲裁嘅。咁所以咧，香港作為仲裁地嘅地位咧，其實 並唔係淨係處理我哋自己內部嘅爭議，仲要係處理咧，其實世界各地咧嘅當事人選擇利用香港作為仲裁地去處理任何嘅爭議嘅。所以我哋覺得係有必要咧，係去保持翻香港嘅競爭力啦，令到呢啲唔同嘅地方地區嘅當事人咧都可以覺得香港係一個可以係一個係有呢個優勢嘅仲裁地咁樣咯。 嗯，頭先即係阿麥家俊都問到一個問題，就係即係驚唔驚多咗好多一啲可能以往係不必要嘅訴訟出現咧？ 其實是這樣的，因為呢、這個我們今次建議這些的收費架構呢，其實某程度上呢都是會牽涉到要評估一下那個案件的勝算的。那如果講真，如果一個申索，一個仲裁的申索啦，其實如果個勝算是不高的話呢，那對個律師來講的風險是會相對高的。那所以其中一個我們是容許這些這與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的嘅建議咧，其實咧就會係反為咧係可以令到一啲冇乜勝算、冇乜理據嘅案咧，係根本可能就已經係消失，或者係甚至係唔會咁容易去可以展開到個程序咯。咁所以就唔會話因為咁樣，我哋有呢個咁嘅額外嘅模式咧，會令到案件係比較多咗嘅，因為咧。讲真，如果一个冇胜算嘅案件咧，其实对我嚟讲咧，譬如假设系我咧，我就会相信咧，我就未必会用呢个咁嘅收费模式去接纳呢个案件咯。咁我可能会用翻普通嘅收费模式咁样嘅。 好啦，另一个细节咧，就系你哋而家设立呢个嘅，即系或者你哋而家建议啦吓，依家律师同埋当事人可以做嘅一啲收费嘅协议咧，咁其中一啲嘅模式咧，就包括系成功嘅成功嘅费用咧，就系基准讼费嘅100%啦。另外就系上限就系呢个财务利益嘅50%啦。点样定呢个嘅上限出嚟嘅咧？咁有啲人可能都觉得都已经系好高嘅比例嘅一个律师。收费咯，会唔会咁咧？ 嗱，呢个上限咧，其实喺我哋咨询文件里面嘅咧，系有明确咁去咨询业界啦，同埋各方面嘅人士嘅。咁其实咧呢两个数字咧攞翻嚟咧，其实都系咧喺我哋收到嘅建议当中咧，亦都系喺 within 佢哋嗰个嘅回应里面嘅 range 嚟嘅。咁我哋亦都同时咧，除咗参考翻我哋呢啲回应者嘅建议之后咧，我哋亦都系会睇咗咧其他嘅法律地区啦，例如英国啊、澳洲啊、美国啊等等嘅地区。而是睇翻咧，其實呢啲咁嘅上限咧，其實我哋而家建議過100%同埋50%咧，其實咧都係同呢啲地方嘅上限咧，基本上係一致嘅。所以咧，唔係話咧係一個特別高嘅一個水平。咁另外一點咧，就係話咧，呢啲只係一個上限啦，我都講過啦。咁但係咧，所以如果某一個當事人覺得某一位律師或者某一間律師行佢提出嘅上限係比較高，咁佢又絕對有自由咧，係去第二間律師行去同佢哋傾，可能傾一個比較低啲嘅上限嘅，咁當然呢個上限嚟講嘅水平咧，其實係受好多因素影響嘅。咁其中一個我相信嘅因素咧，就會係話嗰個案件根本嗰個勝算係高定低。我相信如果一個案件嘅勝算係比較低嘅話咧，咁即使話嗰個律師如果係要係同意呢啲咁嘅案結果而定嘅收費架構咧，咁佢冇嘅風險咪相對高啲咯。咁冇嘅風險相對高啲，咁佢嘅報酬或者係佢嗰個補償係相對嚟講應該高啲。咁所以咧呢啲好難一概而論話高定低。咁亦都雙方咧係有自由去自己嚟定嗰个适当嘅水平咁样嘅。 嗯，可唔可以同翻而家嗰个收费模式去到比较咧？即系譬如而家系好多律师都系按住宗数去到收费啦。咁将来会唔会话法律界可以赚到嘅钱会多过而家咁样咧？ 其实咧就唔可以一定咁样讲嘅，因为咧其实呢、這、一个做法或者呢个咁嘅建议咧，其实系让一啲咧，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让一啲咧系冇咁嘅财力去请一啲律师打一啲好长啊好花费嘅仲裁咧，系去到提供一个帮助，令佢哋真系有个机会咧，系去到本来冇钱去打一啲有理据嘅仲裁，但系就变咗可以去真系可以攞到个公义翻嚟，呢个第一点啦。咁第二点咧就系话，其实咧。令到律師賺好多錢咧，就唔一定嘅，因為講真，最後尾嚟講，呢啲咁嘅收費模式咧，唔係必然係要有嘅，係律師仍然係可以咧。是选择用回基准去收费啦，咁当事人亦都可以选择用回基准嚟收，去俾佢个律师 即多啲选择噶， 系啦，多一个选择，亦都有个弹性，咁令到香港咧个竞争力系会提高咁样咯。 另外咧就我见到有啲嘅律师行啦吓，咁就表达过一啲意见咧，就反对你哋建议嘅与结果相关嘅收费架构啊，咁就话咧会令到个业务复杂啦，影响现金流啦，咁亦都会修改咗收费嘅做法同埋会计惯例啦，咁样你会点样回应呢啲律师行嘅意见呢？ 其实呢一啲嘅提出嘅关注咧，我哋都系有好小心嘅考虑嘅。咁提出呢一个嘅意见嘅回应者咧，其实咧喺我哋咧系咁20多个嘅回应意见当中咧，其实只系占其中一个。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一个好大部分啦，甚至系压倒性嘅意见。咁呢啲但系咧我哋。就儘管係咁都好啦，我哋都有睇到呢啲嘅關注嘅。其實咧，我哋就參考翻咧第二啲地方嘅地方咧，我哋都係見唔到咧有呢啲咁嘅話係即係令到係好難經營個律師樓啊，或者係有啲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嘅。咁當然咧適應嘅期咧係一定要係有嘅。咁你當每發生每一樣改革，或者對業務嘅改革啊，或者對規管嘅改革，都有一個適應期嘅。咁我哋睇到嘅經驗，外國經驗咧就唔係話去到係直頭係直頭解決唔到嘅。其實我哋國內咧、內地咧嘅律師咧，其實咧一路已經都係可以做呢樣嘢嘅，即係唔止係淨係歐美啊，咁其實我哋國內就喺我哋嘅知識嘅地方嘅律師咧，都已經係可以做到。咁講真，如果咁多全球咁多地方都做到咧，咁其實香港咧，我相信我哋嘅適應力咧比較強，亦都可以咧係去慢慢咁去習慣呢一樣嘢咯。 我哋讲返我哋即係话题嘅开初啦，咁都提到话现行嚟讲呢包揽诉讼呢係一啲嘅刑事罪行嚟嘅。咁其实你觉得即係而今时今日嘅法律概念呢、這个包揽诉讼罪行个即係属于罪行系咪已经係一个过时嘅概念呢？你点睇呢件事 呢？呢一样嘢呢其实就係、是、当然首先呢个就唔係我哋研究嘅范围以内嘅嘢嚟嘅。呢、這个因为我哋呢淨係集中于仲裁啦。咁、当然呢一样嘢某一个行为唔係淨係講包攬訴訟，係咪一個刑事罪行咧？喺每一個地方咧，每一個法律嘅司法管轄區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咁就當然有啲地方就已經係將呢一樣嘢廢除咗啦。咁但係香港咧，暫時都仲未係去到呢個程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其實每個地方要考慮嘅地方都唔同咯。咁所以亦都好難話應唔應該再繼續保持呢一個嘅呢個罪行咁樣嘅。 好啊，唔該曬啊嚇。多谢你 ，OK， 唔该， 多谢你吓。咁我哋刚才访问嘅咧就系卢君正大律师啦。咁佢就系今次呢个法改会提出咗咧呢个嘅与结果有关嘅律师收费结构嘅法改会小组嘅成员嚟噶吓。 咁咧其实呢一个改革咧，其实过往嚟讲都有一个讨论噶啦。其实咁的而且确咧，其实而家喺好多唔同嘅地区里边咧都有类似嘅收费嘅。咁啊当然嚟紧咧。改動是大的，剛才正如陸建光你所說，其實在中間的緩衝和在整個適應上面，我都見到可能會有一些小律師樓，甚至乎是一些即是一些中小企裏面是會有一個適應期的問題。但是我想基本上來說的法律是那個情況來說，我覺得不會很大。 不過他剛才都強調了，即是今次新的建議只是適用於仲裁和相關的法院程序，其他的香港法院程序就不包的，而只是多個選擇給大家。 禁足员各国运动员在北京赛场展现风采，取得新突破。汪文斌出席例行记者会嗰阵，佩戴北京冬奥会倒数50日嘅纪念徽章。他说北京冬奥组委发言人已经多次介绍北京冬奥会嘅筹备情况，各项工作基本就绪。汪文斌又说，据他了解，各国运动员热切期望来华参赛。正利用呢最後50日參加各項嘅測試賽，加緊訓練，力求喺北京展現自身風采同冰雪運動嘅魅力。天氣方面，一度雲帶正係覆蓋廣東，同時華中氣壓正係上升，預料一股強烈東北季候風會喺聽朝抵達華南沿岸地區，該區天氣顯著轉涼。喺下晝4點，超強颱風雷伊集嘅喺馬尼拉之東南大約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菲律宾并进入南海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初时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北风逐渐增强，稍后显著转凉。晚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有雨。 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歇性封闭。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多车，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东隧嘅收费广场，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汇景花园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啦排到去东隧嘅收费广场噶。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东边街车多繁忙，龙尾系排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咧，车龙排到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远，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大潭水塘嗰段咧，仲系车多挤塞噶。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车多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风力楼。另外而家啦，佐敦同埋尖沙咀一带多条道路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嘅龙尾去到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香格里拉酒店。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呢一段咧，车龙就塞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七咸道南来回方向啦，介乎柯士甸道至到梳士巴利道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咧，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沙田岭隧道。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需要间歇性封闭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曾经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南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多车噶，龙尾过咗公鞍路。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时间流转，风景依然。 世界是无常的，即使讲起景色，亦都会随住时间而会改变。 一分钟阅读，岑日飞。 但是有些景色，即使改變了，仍然是值得我們很欣賞的，例如香港的獅子山，因為有了獅子山，就令我希望香港永遠保持獅子山下的精神。 感覺香港，情懷依然。 香港電台第一台， 我們一直都在。 在香港，中西匯粹，古今文化匯集，你的一票可以令香港發展更多元。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3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30至夜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香港总商会总裁梁兆基。 我想在一生人的经历里面，每个人必定是有顺逆的。在逆境的时候，我们需要积极去面对，而不是在这里自怨自艾。在顺境的时候，我们要珍惜。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平衡的心态。我是梁兆基。 星期六晚上9:00，一起进入 人生学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咁呢個節咧嘅時間咧，想同大家傾下香港嘅性教育。阿麥家俊啊，咁啊講開喺香港做性教育咧，咁啊可能好多嘅學校咧都覺得係難以啟齒啦嚇。點樣同啲學生傾咧？傾乜嘢部分咧？傾得幾深入咧？除咗一啲係即係知識性係事實上面嘅嘢。仲教唔教佢一啲嘅對於性嘅關係啊、啊態度啊、 睇法啊、 觀念啊嘅一啲問題咧，呢個都可能係好多嘅學校啊、老師啊都覺得頭痛嘅地方，係咪因此咁樣咧？就大家就係可能以往都比較迴避性教育呢個嘅課題咧。 我記得咧，以往我去讀書嘅時候咧，即係第一次去接觸性教育咧，就係喺小六嘅時候啊，即係去學校咧，當時會係教到即係我哋啲男學生女學生啊，即係一啲青春期嗰陣時會即係遇到一啲身體變化狀況嘅一啲即係 advice 咁樣啦。咁之後咧都其實真係好少咧係喺即係正式嘅一啲課堂啊，或者一啲課外活動啊，甚至乎一啲即係一啲會堂啊交流裏邊咧，會有一啲好開放嘅討論，或者係一啲好正式嘅一啲教育方式去做嘅。咁啊，即係可能係同某幾個即係先生可能比較熟啲，或者係一啲唔同嘅一啲出面嘅 cross 嘅方式咧，我哋先會接觸到。咁所以即係依一個都係一個比較係喺香港嚟講咧，算係幾保守同埋係幾少嘅一個比較人關注嘅一個點啦。 我自己都回想自己讀書嘅時候咧嚇，咁即係以往就有一啲嘅老師係可能邀請嗰啲嘉賓，咁就喺呢個早會嗰陣時嚇，咁就做一啲嘅講座嚇，咁就真係有講到一啲嘅性教育嘅知識嘅咁。咁但係你會見到咧啲同學仔嗰啲反應係點樣啊？即係話大家見到可能係性器官啊。或者一啲就甚至只係圖像啊，只係一啲嘅事實嘅描述啦、啊。咁佢哋已經係覺得啊，好有趣啊，好 細聲講大聲笑啊嗰啲啊。 係啦，即係係唔係好認真咁去聽，唔係好認真咁去討論呢件事，咁都令到咧成個個學習嗰個氛圍咧，係俾呢啲嘅氣氛啊文化啊就啊，既然啲同學都咁唔認真啦，我都無謂係好認真咁去聽或者去表達自己嘅一啲諗法或者意見啦咁。 係啊，其實呢個側面都反映咗咧，其實即係大家對即係性呢個觀念或者性教呢樣嘢咧，即係一來可能有少少忌諱啦，即係二來就係咧，原來都係攞出嚟講嘅時候就可能係簡單嚟講難以啟齒，或者甚至乎一啲。即系比较系好难用一个正确嘅态度去面对嘅一个议题啦。咁所以的而且确今次咧，我哋见到系即系有一个青年办公室啊 MWYO 啊，就啱啱发表咗一个两性关系及性教嘅调查报告咧。咁啊，即系亦都系一个比较有趣嘅 topic 啦。即系啱啱去讲翻，就究竟其实香港而家喺咁多年嚟咧，喺个性教育发展或者两性关系嘅啲价值观啊，而家啲青少年点睇嘅时候咧，都做咗一个调查。 咁不如都请佢同我哋一齐倾下啦，都问问听众啦吓。咁大家对于香港嘅性教育做成点，大家有咩嘅意见咧？应该做啲咩可以系更加好咁去教我哋嘅下一代性教育嘅知识咧？甚至系如果即系除咗知识之外，一啲嘅观念啊，一啲嘅价值啊，又应该点样教咧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呢个时候咧就请嚟咧今次做咗调查嘅 NWYO 青年办公室研究员陈宇谦喺度啊，陈宇谦你好 ，Hello Angus， Hello 你好，两位主持人 ，Hello， 系，首先问下你就你哋咧就早前啦，咁就向12间中学去派发一啲问卷俾啲学生啊，咁就问佢啲性观念嘅问题，收翻5000多份问卷噶，咁啊其实有咩发现呢？ 其实我哋有一个比较大嘅发现咧，就系我哋发现咧都有唔少嘅男同学咧，对于性许可，即系我哋叫 consent 嘅态度方面咧，其实系有少少嘅偏差嘅。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咧，我哋咧发现咗有25% 嘅高中男生啦，同埋22% 嘅初中男生咧，佢哋都觉得咧，恋爱嘅时候咧，就算有一方唔情愿咧，都应该满足另一方对亲密行为嘅要求嘅。咁样呢个比率咧，其实就系高过咗高中女生9%同埋初中女生嘅14%嘅。 咁其實大家都一聽就知啦，其實呢樣嘢其實係一個唔正確嘅一個態度嚟噶嘛。其實我哋係應該尊重對方對於親密行為嘅要求同埋佢哋嘅諗法噶嘛。 嗯。 咁所以其實我哋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政策建議咧，就係其實我哋覺得政府咧喺一啲同性罪行相關嘅法律上邊咧，其實咧都好應該釐清翻同意嘅定義嘅，因為其實而家現行法律上邊咧，其實佢都冇正式咁講究竟點樣先為之同意嘅。咁點解我哋覺得咁樣係有需要咧？其實就係我哋覺得，當你有一個好清楚同意嘅定義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將呢個咁樣嘅定義拎入學校，俾學校，俾性教育機構。同埋俾家長咧，就可以根據呢個咁樣嘅 definition 去教青年點樣去提出接受或者拒絕一啲性交或者涉及性嘅行為啦。 OK， 咁之前咧，就頭先啱啱講到咧，即係你哋見到嘅一個即係 result 裏邊咧，其實22% 初中男生其實情況都幾令憂慮喎，即係其實佢哋都大部分都未夠即係成年嘅歲數啦嚇。咁亦同除咗頭先你講嘅一個政策建議之外咧，喺成個嘅報告裏邊咧，有冇邊幾點咧？即係除咗頭先嗰個啦嚇，係需要係即係我哋啲公眾，你覺得係要注意一下嘅。 其實我哋亦都覺得有一樣嘢就係其實大家唔好忽視呢個家長喺性教育方面嘅角色嘅，因為我哋發現好多時候老師同埋學校咧都會覺得性教育就應該淨喺學校做嘅，咁但係其實家長咧，其實我哋覺得係一個更加有效嘅渠道嚟嘅。咁但係當然而家好多嘅家長佢哋未必識教，或者可能同學仔翻去問屋企人嘅時候，佢哋未必識答啦。咁所以其實我哋都覺得係咪應該舉辦多一啲家長嘅講座或者工作坊，等家長都知道究竟每一個成長階段佢哋嘅仔女可能會遇到一啲點樣嘅性或者兩性關係嘅問題，跟住又應該點樣去俾一個 safe space 佢哋去解答佢哋嘅問題或者去抒發佢哋嘅憂慮咯。 咁而家見到呢個就應該比率一定唔高啦。咁如果唔係同家長去攝取呢一啲嘅性知識咧，咁而家通常即係香港嘅學生、青少年，佢哋喺邊一笪地方或者邊一啲渠道度，佢會接觸到呢啲資訊咧？ 其實我哋講下高中嘅同學仔，其實高中嘅同學仔咧，我哋見到佢哋通常咧都係用兩個比較上唔可靠少少嘅渠道嘅。第一個就係同學同埋朋友啦。另外一個咧就係論壇同埋社交媒體嘅。 Okay. 另外一樣嘢我都想 highlight 嘅就係其實我哋都見到有 16% 嘅高中男仔咧，佢哋係會透過一啲鹹網啊或者係鹹書去學習佢哋嘅性知識嘅。 咁頭先你就講到話，即係一啲嘅中學男生啦，對於所謂性嘅即係認可啊，即係同意啊，咁有一啲即係唔係好啱嘅一啲理解啦。你點樣理解呢個嘅情況咧？係咪即係其實對方願唔願意係咪真係咁難去到辨別到咧？咁其實點解啲中學生會有咁樣嘅觀念係形成咗嘅咧？你點樣理解呢件事？ 其實我哋嘅感覺上其實都係同呢個學校佢哋教方面係有啲不足係有關係嘅，譬如其實處理感情關係咁先算啦，其實有74%嘅高中生覺得其實教得唔夠嘅，咁其實呢方面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你點樣去解讀對，即係喺感情入面對方嘅諗法或者佢哋嘅行為，去點樣真係去 negotiate 一段關係入面有啲咩親密嘅底線啊？點樣維持一個接受要求？咁當你喺學校入面咁多嘅同學仔都覺得喺呢方面教得唔夠嘅話，其實佢哋好多時候可能係睇緊一啲嘅社交媒體或者係啲 friend， 甚至可能係鹹片嘅話，咁其實喺好多嘅研究都話呢啲咁樣嘅渠道係比較難教到 consent 呢個咁樣嘅 concept 噶嘛。 系嗱，咁你又覺得而家即係香港嘅中學啦嚇，咁喺教性教育嘅知識上面有啲咩嘅不足之處咧？咁我哋頭先都講啦，即係可能係學校會透過一啲嘅講座啊嚇，或者係融入喺唔同學科，譬如係生物科啊嗰啲嘅知識上面咧去到教嘅。咁但係係咪有好多唔足夠嘅地方咧？你覺得點樣先至好啲咧？會？ 其實有一點我哋覺得係都幾唔足夠嘅，就係喺課時上面囉。咁我哋其實發現咗呢，過去嗰一段時間呢，有77%嘅高中生呢就話其實呢每年呢係少過兩個鐘頭嘅性教育時數嘅。咁樣初中生呢係85%呢有話少過兩個鐘頭嘅性教育時數嘅。咁其實呢個本身當然 objectively 已經係算低啦，咁但係其實根據翻1997年嘅學校性教育指引咧，其實當時咧佢都話應該有大概每年應該有大概7個鐘頭嘅性教育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係差好遠咯。 咁但係即係呢啲嘅指引啦，係即係譬如政府以前一路都有一啲嘅性教育指引俾學校嘅，到而家可能即係改咗唔同嘅一個指引嘅一啲文件啊或者方法啦，咁即係可能而家係一啲嘅價值觀教育啦，咁但係即係學校要點樣去教呢件事，可能都係一個校本處理，即係學校覺得點樣最好咁就自己去教。咁變咗喺而家即係可能功課壓力啊都好多啊，好多嘢要教嘅情況之下，有好多活動要做嘅時候，可能性教育咧就對於學校嚟講係一個好低嘅一個優先次序。你點樣睇？ 呢樣嘢其實我哋喺好多同啲老師嘅對話中，其實都聽到呢樣嘢嘅。咁但係我哋覺得理解，但是其實性教育其實對於一個學生的健康成長是非常重要啦，所以其實我們不是說一定說要性教育獨立成科啊或者什麼，但其實我們都覺得每一間學校應該有他們自己按照他們辦學宗旨很清晰地制定的一個性教育相關的政策，就講話其實他們同學仔要學些什麼啦，我們究竟有些什麼的學習目標啊，究竟是誰負責啊，有些什麼評估機制，那這份這樣的政策文件其實我們覺得是應該要公開俾同學仔、家長同埋其他嘅持份者去查閱嘅，咁就等大家都知道究竟每一間學校究竟喺性教育方面做緊啲乜嘢。 正正就係其實咧，即係教育局嘅指引只係一啲嘅參考性質啦，就想學校去到校本處理性教育呢回事啦。咁你頭先就話希望即係學校去到公開呢啲嘅性教育政策嘅文件啦，但其實有冇需要即係要求各間學校做多啲嘢咧？就或者？可能 或者喺个成个嘅即系性教育嗰个嘅，我哋讲 syllabus 里边啦吓，即系其实你哋有冇啲建议，其实系讲紧要包揽嘅地方，或者佢哋嘅做法应该系点样咧？ 其实我哋觉得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哋今次成个研究背后嘅理念嚟嘅，就系由学生出发。就大家，我哋其實鼓勵學校去聽翻究竟每個同學仔想學啲乜嘢先，這個我哋覺得好重要嘅。譬如我哋今次問咗之後，我哋見到可能係發現同學高中嘅同學仔可能係學中意學關於唔同性傾向或者性小眾嘅議題嘅，處理感情關係呢啲議題嘅。咁但係其實咧，佢哋好絕大部分超過七成咧，都覺得而家學校嘅教學不足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個建議就係學校首先了解咗同學仔想學啲乜嘢，然之後再喺呢啲課題入面睇下點樣更加可以幫助佢哋，俾一啲最正確嘅知識佢哋咯。 其實真係講開性教育咧，真係個範疇可以好廣都得噶，係啊，冇從你自己身體嘅結構啦嚇，男生女生嘅身體結構啦，到性行為嘅知識啦嚇，性病嘅知識啦，這個避孕嘅知識啦，以至到頭先你講啦，一啲關係上面嚇點樣處理感情關係咧嚇，對方即係要去到要進行性行為嘅時候，係咪一個同意嘅一個狀況咧？以至到嚇譬如係對於即係性嘅一個觀念啊，開放嘅態度啊，其實呢啲有好多好多可以討論、可以教嘅空間嘅。你覺得而家其實應該係咪即係全部都要教曬佢？應該點樣教法呢？ 其實我覺得係有 priority 嘅。咁其實有啲嘢我哋見到可能係真係比較上緊要少少嘅，我哋建議會快啲。譬如可能我哋會見到，好似我哋頭先咁講話，好多嘅同學仔係喺 forum 嗰度學一啲性知識嘅。咁其實可能就要幫佢，可能就要提升佢哋喺 media literacy 方面嘅教育咯，等佢哋知道究竟 forum 入邊邊啲嘢係可以信，邊啲嘢係唔可以信嘅。咁呢樣嘢其實我哋覺得會係 即係啲媒體認知啊嘛，你意思 係啦？媒體認知方面，究竟同學仔可唔可以睇到話我見到有？網上面有人咁講，我係咪應該信呢？咁其實佢哋應該有一個最基本嘅判斷能力，呢樣嘢我哋覺得係重要嘅咯。會 仲有一個阻力咧，就可能嚟自某一啲嘅辦學團體啦，或者某一啲嘅學校嘅文化啦，即可能覺得如果要好公開同啲學生去講曬，即譬如性行為嘅知識啊，或者甚至係避孕嘅知識等等。對於某一啲學校辦學團體，對佢哋嚟講，佢哋嗰個價值觀上面咧，佢哋唔係太接受去到咁多咁公開咁去討論呢啲事嘅。你覺得係咪一個教性教育嘅一個阻力咧？ 呢樣嘢，我覺得我哋都聽到有啲學校係會話呢個係佢哋有啲學老師點解唔可以再深入一啲教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覺得正如我哋一路講開嘅，就係性教育唔係淨係喺課堂入面發生嘅。咁其實我哋都會同老師講，就係話你可能未必喺學校教到，但係其實你都可以 介紹一啲性教育嘅網站，譬如其實我哋有啲好多嘅香港其實有好多性教育嘅機構啊，或者係家計會啊，咁樣其實我哋可以鼓勵同學仔透過呢啲咁樣嘅途徑去揾一啲可靠嘅性知識，其實都係一個辦法咯。 但我哋都睇到咧，就係、是、即係。個方向係有嘅，都清晰嘅。但我哋都同時見到話研究裏面好似話指八成嘅中學生咧稱性教育沉悶，即係話其實係咪本身就係講緊講緊嗰個 content 咋？佢嗰個嘅表達模式啊， 或者教學個方法、 教學方法啊，甚至乎就算我叫啲學生去好好去睇翻家計會或者其他嘅網頁，但係都資訊性太強啊，即係已經喺咁多嘅嘢裏邊，令到佢哋即係覺得冇一個興趣去做，去睇，咁啊會唔會其實都有一個咁嘅問題喺度咧？ 其实同学仔觉得性教沉闷是有的，但是就没八成咁夸张的。我们个数据的话，其实校外，譬如校外机构导师的话，大概有四成半的学生觉得是沉闷的。那个原因好像你说的，其实可能有些东西真的太过 technical， 好生理性，好闷的。所以其实我们也都跟很多的老师讲之后，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其实呢可以希望有一个的教学资源库。咁样个资源库有咩用呢？就是等大家可以用唔同生动少少嘅方法去教性教育嘅。即係我哋会见过有啲学校好成功嘅话，其实佢点做嘅呢？可能就係有一啲嘅流行文化，可能係有一啲偶像劇啊或者漫画嘅方向入手，咁就发现同学仔其实好受落呢套嘅。咁样其实我哋都鼓励唔同嘅学校可以分享佢哋嘅教材，分享佢哋嘅教学模式咯。 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教师嘅支援啦。咁我见到你哋亦都有分析到其中一个中学生性知识贫乏嘅原因咧，就系教师都欠缺自己性教育嘅知识同埋教育嘅技巧啊。咁你点样睇而家即系有冇任何嘅譬如政府或者相关嘅机构可以为老师提供呢啲性教育嘅一啲培训呢？ 其实而家咧喺教育局嘅专业发展课程入边咧，其实佢哋都已经有一啲性教育相关嘅课程嘅。咁但系我哋同好多老师倾嘅时候，佢哋都话太多嘢学啦，性教育可能都真系未必系佢哋嘅首选。咁所以其实我哋都会话，其实教育局可以考虑要求某啲嘅教职员，可能譬如系教价值观教育嘅，或者系一啲班主任嘅，每一至两年就一定要接受若干时数嘅性教育培训。而且其实喺准教师方面嘅话，其实都可以同一啲高等院校嘅教育系商讨下，究竟点样帮一啲准教师提供一啲性教育嘅培训咯。 咁或者教学嘅形式啦，你又觉得有冇咩嘅建议呢？即係譬如话头先我哋讲可能係老师喺一啲嘅自己相关嘅课堂嗰度教，又或者讲座，或者係即係可能俾一啲教材佢哋睇，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嗰个嘅教学更加係有效嘅呢？ 其实我哋睇返同学仔嘅諗法呢，其实好多差唔多六成嘅同学仔呢都觉得係应该係小班教学嘅。咁所以因为其实佢哋觉得对于佢哋嚟讲呢，个人私隐係好重要嘅。佢哋其实係需要一个真係安全嘅 space 去发问啊，去讲佢哋自己嘅睇法啦、啊、或者各样嘢嘅。咁所以其实我哋觉得讲座呢方面呢係好多校做緊嘅，但係其实未必係最有效嘅方法嚟嘅。所以其实我哋都会希望学校会更加多是可能是小班教学啊，或者男女分班的形式去进行性教育咯。 好啊， 唔该晒， 多谢你吓， 唔该晒两位主持。 陈宇谦咧就系、是、今次做呢个嘅中学生性教育嘅研究调查嘅一位MWYO 青年办公室嘅研究员嚟噶吓。咁其实呢个方面真系仲有好多嘅一啲学问啊，或者一啲空间系要进。 其实系好多啊，其实唔讲咧，我哋都唔记得咗咧。其实即系性教育里边咧，头先佢哋讲话我哋每年可能希望标准嘅七个钟啦。其实我哋回望翻我自己去读书嘅时候咧，边有七个钟头啊？即系一年啊，即系真系冇，即系其实真系冇。咁我亦都见到其实依样同陆宇光所讲咧，系涉及嘅范围相当之广，但实际上咧，对于社会里边嗰个嘅氛围 同埋 好大影响。咁所以希望即系政府或者其他相关机构会俾多啲资源同埋俾啲关注。 所以佢头先研究嘅机构就建议咧，就系学校都可以制定一啲性教育嘅政策啦，或者公开俾家长睇啦，让大家个透明度可以高啲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一个本地货机机组人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怀疑带有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患者居住的油麻地碧街44-48号长兴大厦晚上被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当局目标听朝大约7点完成行动。卫生防护中心说，36岁男病人今个月9号在本港的检测结果呈阴性，两日之后前往美国，今个月13号返抵本港，在机场检测呈阴性，其后根据相关豁免人士规定接受医学监察和定期强制检测，昨日抽取的样本呈初步阳性，同日出现病征，确认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他曾经接种两剂伏必泰。病人样本的刺突蛋白基因涉及 T478K 变异，根据 Omicron 的检测特性， N501Y 和 T478K 同属在其中两个测试 Omicron 的标靶，因此怀疑病人带有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昨日曾经短暂在社区买嘢食和前往流动采样站做检测，其余时间逗留在屋企。香港警方和证监会联同新加坡的执法机构采取行动，瓦解一个涉嫌以唱高散货方式的跨境造市及洗黑钱集团，两地合共拘捕10人。警方说在本港拘捕9人，在他们银行户口冻结大约4800万港元的资产。新加坡方面拘捕一名女子，冻结大约2500万港元资产。涉案造市集团在本年初开始活跃，串通本港3间上市公司的高层作造市行为。涉案的3只股票在短期之内被犯罪集团推高股价2到6倍，而犯罪集团和涉案上市公司高层大手沽货之后，总利润超过1亿7600万元。证监会表示，涉案集团在社交平台开设投资教室，声称有免费证券贴士，博取其他投资者信任，甚至会夸大表示跟随贴士会买到首期或者买到一架车。医管局主席范鸿龄说，作为管理层有责任令员工充分了解国安法内容，因此早前邀请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讲解，但绝对不是将政治带入医管局。范鸿龄表示，梁爱诗当日解释国安法内容和完善选举制度很受员工欢迎，可让他们了解本港的法律并知所遵从，否则怎样期望员工在日常工作的时候遵守法律。他强调，政治不带入医管局的含义是不论病人的背景、政见、政治立场和身份均一视同仁医治，而不是不找人解释国安法这么重要的法律。他又说，今个月19号是立法会选举，呼吁员工尽量踊跃投票。警方在流浮山近下白泥一带发现51只猫狗被困笼内，并检获1只鸦叉以及大约1000粒的铁珠，暂时未有人被捕。水警根据线报，昨晚在香港西面水域展开反罪恶以及反非法入境行动，在流浮山近下白泥一带发现有一架无人看管的客货车，怀疑与走私活动有关。警方亦截查另一可疑客货车，期间被高速冲向，警方擎枪戒备，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在18个胶笼里面发现有28只猫、23只狗、鸦叉和铁珠，检获的猫狗已经交相关部门照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朝气温大约21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初时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听日北风逐渐增强，稍后显著转凉，晚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展望随后几日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朝早清凉，气温降至14度左右，下周初至中期多云有雨。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汇景花园慢线的意外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之后提提大家，油麻地因为配合强制检测行动有封路，东方街的全线暂时是封闭，就是为了配合强制检测行动，东方街暂时不能够通车。

我提倡加强宣传中央惠港青年措施，加强青年正确认识一国两制、宪法、基本法和国安法，推动政府解决青年住屋问题，助青年安居乐业，推动青年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实习工作，拓阔青年视野。请大家支持我谢晓红，把握国家机遇，为青年创未来。 香港电台制作2021立法会选举听其言。 下一集我们会介绍商界第一、商界第二和商界第三。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着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理想和我们对生活的愿景。一直以来，维护廉洁选举是你我共同的信念。我们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和 ICAC。 如果是美国国圣诞是感恩节之后， 花朕食三鲜， 即是火鸡刚刚受完难就要开始准备 吃多一个礼拜的火鸡三文治之后，很多时候节日的仪式感是通过不同的事情所造成，例如你要准备这个这样的蛋糕， 是、啊、这个石 头蛋糕，是一个石头蛋糕就要几个月之前开始整， 它真正的名字叫 Christmas Pudding。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花朕食三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来到晚上的7:42啦，咁自由风，自由风咧呢一节想同大家倾下喺屏山啊，咁一个嘅社会企业房屋嘅社会房屋企业吓嘅一个项目咧，要有光咧所引起嘅一啲争议。咁话说咧，其实系旧年啦吓，咁新世界咧就以象征式租金$1咧，就将天水围站西铁站旁边嘅三块农地就租俾一个社会房屋企业，就叫做要有光，咁就俾佢去兴建咧社会房屋，叫做光村啦咁。咁就但系咧就租到咧就系屏山居民啦，就系以呢个太近呢个嘅文物径嘅建筑物为理由咧就反对啊咁。咁咧其实呢件事咧就系社企房屋嗰边咧都系留意到嘅。咁其实都曾经咧就系申请过吓，向城规会咧就申请过延迟计划审批嘅。咁但系咧就上个礼拜五咧，咁就城规会又再通过翻咧就系呢个光村嘅一个新嘅方案。咁新嘅方案咧其实系有少少规模上面嘅缩减嘅。咁啊包括喺因为佢嘅三块地盘啊嘛，佢最南面嗰个地盘咧系缩减咗规模嘅咁。咁而上个礼拜五咧，城规会就通过咗啦。咁于是咧就系嗰个新嘅方案咧就系由原先100个单位就减至到87个。咁但系咧嗰啲嘅原居民知道咗之后咧就好嬲啦，就认为咧今次呢件事咧就冇咨询吓，咁就咧系加强一啲嘅抗议行动，就系将成条嘅屏山文物径咧就完全封锁，就系唔俾外界去到参观啊咁。咁件事咧，其實就係可以睇到啦，係一啲嘅當地嘅村民啦，同埋呢個嘅社會房屋企業之間嘅一啲矛盾啦。第二咧，就係而家呢個村民嘅行動咧，其實都係妨礙咗公眾去到接觸呢啲文物嘅機會嚇。咁見到咧，就係譬如呢個嘅文物徑係有譬如聚星樓啦，仲有好多歷史文物啦咁。咁而家咧就係佢哋去封咗呢啲嘅文物，咁又會唔會影響到一啲嘅公眾利益咧？麥家俊， 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具爭議性嘅一個topic 嚟嘅。點解咧？因為其實第一我諗大家都即係如果對耀有光去認知咧，就呢個社會企業近年其實都有即係政府第一個短期嗰、那個基金咧，里边有一个叫光屋嘅嘢啦，咁就系帮助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咧，就系佢重投社会里边咧有一个过渡性嘅房屋嘅一个计划嚟嘅。咁跟住之后咁，但系当然咧就系、是、当有呢一个咁样嘅扩建啊，亦都有一啲即系商界支持，譬如新世界咁样咧，本来系一件喜事嚟嘅，咁但系咧就喜事就变咗一啲具争议性嘅，就是、可能会掂到一啲原居民里边咧，即系佢最好重视嘅一啲风水啊或者。 是一個土地上面的一些問題。咁呢個亦都係即係過往嚟講，我諗喺土地爭議上面咧一個比較大的一個 topic 啦。咁啊，所以我諗點樣去解決咧？咁我哋亦都有原居民嚇。邓先生咧，今日又会同我哋去倾一倾呢样嘢喎。 系都呼吁听众啦，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啊。咁大家唔知会唔会可能系放假期间咧，都可能有机会咧，就想去呢个平山文物径度行。咁但系而家咧就有一个咁样嘅争议，啲村民咧就封咗相关嘅古迹啊。咁大家点样睇呢件事件咧？咁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有系本身系平山原居民嘅邓达志啊。邓达志你好， 邓生你好， 你好 ，hello， 系。 不如 我首先要讲咧，我唔 suppose 系一个我哋村嘅一个发言人，因为 明白嘅。 我冇任何嘅身份嘅喺度。 明白。 咁咧，所以咧，我讲咧即系好 personal 嘅啫，唔代表我哋村。 都多谢你分 享。亦都更加唔代表我哋嘅村代表，一个乡事委员会主席。 明白。 唔代表佢哋嘅，我完全代表我自己个人嘅啫。我讲任何嘢都系。 好啊。咁、你讲下你对呢件事嘅意见啦，你系咪你点样睇呢个光屋嘅项目咧？ 首先咧，我要讲咧，头先你哋开始你个 introduction 虽然好清楚，但你哋已经偏颇咗嘅。 嗯。 OK， 点偏颇咗咧？你一讲风水呢样嘢咧系错误嘅。 嗯。 而家冇人讲风水嘅喺度，由头至尾冇人讲风水。你一讲风水咧，啲市民一听咧，就首先话我哋一定系话啲原居民，你哋愚昧，你哋落后，仲讲风水，冇、人讲过风水。由头至尾都 ，OK， 系 ，OK， 一二咧，就系、你哋一定要去到睇到个环境，你先至可以知道光村点样起法。 系， 你要了解个文物嘅，即系佢个一级嘅历史文物聚星楼个位置，同埋佢旁边咧达德公所。 嗯， 你要睇下佢哋嗰度有几多空间先。其实政府一路咧做所有呢啲发展，我哋唔系话唔赞成政府发展，香港人需要有地方住，需要有交通。但你睇下个西铁站压到埋嗰个最星楼嘅旁边，成个天水围已经好 gigantic 噶啦，已经系。我亦都会赞成咧，人哋起光村有光有俾人住。但系你先要了解嗰个环境先啊，你唔可以系凭就话原居民反对，就好似我哋系完全系唔讲道理就系反对，呢个唔啱嘅。如果咧而家仲喺电话上面喺收音机同你哋讲。你哋睇唔到个环境嘅话，我讲任何嘢都冇用，因为你一定要了解咧，即系佢个光村嗰啲屋系起喺咩位置，离开嗰啲文物个距离有几近，你先至可以 judge。如果凭就系电台你哋讲嘅嘢咧，系冇人可以做一个咧好 fair 系公道嘅 judge。 或者请你详细啲解释下。 我讲都冇用嘅，因为咧，你哋啲听众系睇唔到，系唔知道嗰个情况系点。 即如果好近嗰啲文物嗰个问题喺边度咧？ 近到喺啲隔篱咯。 因为咧，其实我哋都见到有一啲 冇政策去保护文物。你 OK， 大家都咁中意英国嘅地方，你谂下英国好简单 ，Canterbury 嘅教堂，你碌一嚿石仔你都唔得。你唔好靠到咁近，就喺个旁边，即系你净喺个文物嘅旁边起个邻居嘅帮佢。 明白。阿邓生啊，可唔可以咧？即系完全明白咧，就系话喺好难喺个实地度考察嘅，都好难话个个市民都去到。所以其实呢个亦都好嘅机会咧，不如等你去讲讲。其实而家政府或者系要有光，佢哋即系建议出嚟话要起嘅嗰种方式咧，其实究竟？對於整個聚星樓呢個文物，佢有幾近，同埋當真係要起嘅時候咧，會有幾有機會破壞到相關嘅嘅。 就係一個咧，你一級咁珍貴嘅文物嘅旁邊，你起個臨時屋村俾佢，係圍住佢。 嚇， 唔係，即係你哋即係個感覺係點？即係我唔好當我自己係村嘅人，我淨係當香港市民，我都好頂唔順。你哋完全冇保育嘅，完全一講咧，一講清原居民，就個個都認為佢愚昧，佢落後。完全系冇睇到我哋客观嘅情况。Over the years， 政府嘅发展完之后咧，系将我哋抌喺一边，佢被强奸咗嘅人咧，抌入一边唔理你。你哋有你哋嘅发展，但系成条村嘅成个环境系完全冇关注嘅。 咁而家其实嗰、那个社企啦咁、其实都有调整过嗰个嘅发展规模嘅，包括话将一啲嘅单位数量由100个减至87个，同埋呢最近最星楼嗰个嘅房屋呢都改为系一层高嘅学习中心。 我真系讲系冇用㗎喇。 係 啦， 你点睇？ 到而家你冇图片，你冇片俾你睇到嗰个环境系点，佢减咗个十零个系冇意义㗎。 嗯。係。 OK。 Okay. 即系你而家我哋讲任何嘢都冇用嘅，因为你哋一定系有片面支持，你哋一定会 即係認為咧呢啲社企嘅嘢一定係啱嘅，村民一定係錯嘅話咧，已經係冇得傾㗎啦，已經完全。 我哋都係講緊咧，其實我哋都係睇緊啲考察嘅資料嘅，因為其實佢講緊嗰邊咧攞出嚟嘅資料咧，就係講緊話其實另外再劃出咗五多千平方尺， 原本起幾多，而家起少幾多，起少咗十個八個。 啊，因為除咗係個單位之外咧，仲有係講緊個嗰個地方嘅大細嘅，就劃出咗五千多平方尺。 嗱、okay, 啊，你要先了解佢嗰個喺光村嘅位置，離開我哋嘅文物有幾近先。 係。 你讲你可讲起少几多嘅 size 系冇用嘅， 系咁而家其实几近，因为其实一直都有问嘅，即系究竟系因为嗱，佢哋嗰边咧就讲紧就系光村南座同埋最星楼分隔拉，佢就 单程路嘅车穿过一条单程路嘅车有几阔咧？六尺至八尺啦，就系六尺至八尺就喺正嘅旁边啦，起系。 系，咁啊，邓达志啊，你又点样睇而家呢一啲村民嘅行动咧？佢哋先系围封咗聚星楼啦，而家就成条嘅平山文物径都封锁咗。 你问我，我问边个咧？啲村民，你问啲村民能够做啲乜嘢嘢咧？政府咁样做，佢仲有能够咩嘢做咧？佢哋抗议做咗好多嘢，抗议咗好耐，希望有对话，希望倾嘅系冇。呢一次咧，上次三个月前有 media 帮手登咗，即刻佢哋停咗啦，话押后。三个月之后一声不出就批了啦，已经。 其实呢件事， 如果你即系你换个身份，如果你是我的话，其实我是不理乡事的人嚟嘅，我甚少理村入边的事，我只是作为一个市民又好，我住在度居民都好，我觉得是愤怒的这个做法系。你哋完全都冇尊重过我哋根本。 咁以你所知，其實有冇向過政府部門去到反映意見？咁而其實 可能冇，點可能冇？ 而其實呢個申請係有城規程序嘅，有冇嘗試喺城規會嗰度去提出你哋嘅意見呢？ 你哋嘅程序係光出好多嘢，但我哋中間完全唔知道，嚟到就話俾人聽，你要接受係咁樣。你個程序唔係我哋知㗎，個程序係佢哋嘅咋。 我想知道咧， 而家你将个文物径个封闭嘅嗰个关起门俾人去参观咧，其实我觉得非常之无奈。其实啲村民系冇嘢可以做，佢哋根本。 OK， 你话俾我听，佢哋仲有咩可以做？ 你意思系官兵 文化？连会都冇开过，连同我哋倾都冇倾过，就已经批咗啦，已经城规会。 但我想知道邓生，即系除咗你哋对即系成个政府处理呢件事上面感到愤怒或者系即系唔恰当之外咧，其实你哋本身喺成个耀有光呢个计划里边，其实你哋个取态系完全唔要呢一个项目啦，系要再重新喺嘅起嘅时候系87都唔够，要50。或者是那個距離上面八尺太少，要幾多尺咁樣？ 你問緊嘅嘢咧，係我都唔了解嘅。OK， 係因為我冇參與過呢件事同政府嘅對話，我亦都從來都唔理，我唔理鄉事嘅。如果唔係因為今次呢件事咧，因為基本上咧好多 media 包括你哋咧，你哋根本揾唔到對接嘅人，先至捉我出嚟傾。 我都有嘗試過揾佢哋嚇， 我都唔了解，我唔了解成件事。但我了解成件事之後咧，我就非常之憤怒。 咁但係你話即係了解成件事，講成個政府個，你嘅意思係了解咗成個政府個處理之後，你會感到憤怒。咁我哋都明白嘅。咁但係即係如果當你了解嘅時候，即係喺鄉市嗰邊 咧，就因為 media 嘅朋友咧，就第一時間佢哋想知道嘅情況係點，就叫我去幫佢哋影啲相。當我去。即系我行完嗰个环境，影完啲相之后咧，即系我作为一个由细至大喺度长大嘅一个居民、I was in tears。你哋搞到点啊？你哋政府仲想搞成点啊？将我哋村 明白？邓生， 整个环境破坏到咁样，你点样可以对得住我哋啊？咁样做法， 邓生啊，我头先咧即系同你倾偈嘅时候都了解咧，其实即系如果你有得选择，你都会即系去支持呢啲即系社会企业啦。咁但系亦都系咧，你头先见到你话你 in tears。咁情况嚟讲就系、是、当你作为你唔使代表乡事，你一开始都讲话你自己代表你个人，喺你眼中其实有啲咩解决方法咧？在你自己眼中， 我认为咧发展咧系有平衡嘅，发展系要平衡嘅，唔系话 即係你而家突然之間 ，OK，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唔夠屋住啦，啲人劏房真係好緊要啦。但你哋根本呢個唔係呢個，淨係乾窗去解決嘅問題。你哋由始至終，你成件事對即係呢個城規，你成個發展咧係出現問題。但而家呢個我就覺得咧，你哋城規係做唔到嘢，一路你政府發展有問題啦。而家就得隻死馬俾我哋食。 係。咁你個平衡點？ 這個、感覺 你頭先 唔係我唔支持社企，唔係我唔支持， 明白嘅， 係建多啲房屋俾香港居民住。 了解。咁你頭先講嘅嗰個 這個處理咧係有問題咯，係非常之大嘅問題咯。 係，但係你個平衡點喺邊度？頭先你所講嘅平衡點？ 你個平衡點首先咧，你要尊重我哋嘅文物同埋我哋周邊嘅環境啊。 係。 嗰度其實如果你了解過嗰度嘅話咧，係周圍已經起咗好多屋啦，嗰啲屋已經係好逼住個民。逼住个聚星楼噶啦，点解可以起到屋咧？都系政府批佢哋起。 嗯 ，OK， 即系 before 就即系农地，农地其实根本就系停车场啊之类啲嘢啦。咁咧我就唔知道新世界系，我根本我连新世界买咗啲地我都唔知道。 嗯，明白。 即系佢，我都认为佢 will 嘅一蚊租出嚟系好系好事嚟嘅、嗯，但问题你做紧呢样嘢咧，仲有即系你会、即系我哋要无端白事，即系我哋要。我哋要同成件事要共存啦、 okay。 我哋对我哋自己嘅环境，我哋根本我哋自己嘅一个 right 去 protect 我哋嘅环境啊！而家系 明白，好啊！多谢晒邓伯智啊，多谢你， 唔该晒邓生， 多谢你。 OK， 咁啊，邓伯智咧就系平山嘅原居民嚟噶啦。咁其实咧都头先讲个平衡点啦吓，即系究竟有咩平衡点，有咩反建可以做咧？咁都见到有啲报道有引述一啲建议，就系话啊，其实咧可以用一啲嘅祖堂地啊、废校等等地方咧嚟到建屋啦，咁就好过咧、就咁近聚星楼呢啲嘅位置咧嚟到系做呢啲嘅光屋嘅项目噶。咁其实我哋都有联络过咧，就系、今次涉事嘅。社會房屋企業要有光的機構啦，咁但係佢哋就未能夠安排訪問啦，咁就著我哋咧係會引述，即係睇翻咧佢哋之前嘅新聞稿喎。咁之前嘅新聞稿咧就引述咗佢哋嘅創辦人同行政總裁余偉業就話咧，其實呢個光村項目咧就作出咗四次嘅延期同埋大幅修改噶啦，都唔係冇好處嘅，因為咧就係呢個過程咧就聽到咧好多嘅持份者嘅意見，同埋咧就多次作主動作出修改，先至能夠咧就揾出而家呢個回應唔同社會诉求的平衡点，即是他们都认为可能是个项目是削减一些规模都已经是拿到个平衡点了。而另外就今次就着今次就是村民是封起了这个聚星楼和甚至是整条的平山文物径，那我们都向了古物古迹办事处去到查询，他们的回应就是说是其实就见到是首先就有其实有几个法定古迹的，包括聚星楼等等有五项的法定古迹嘅咁，咁啊除咗咧就系有呢个嘅平山邓族文物馆暨文物径访客中心系政府物业之外咧，咁其他嘅头先所讲嘅一啲历史建筑咧都系私人拥有嘅，咁而咧就系业权人。可以咧決定係咪開放佢嘅擁有嘅建築物咧俾公眾參觀嘅。咁除咗政府嘅物業可以繼續維持開放之外咧，咁其實咧而家一啲嘅文物徑上面嘅歷史建築咧就係唔對外開放啦。咁就古物古蹟辦事處咧就係話啊，公眾可以上翻網咧喺度睇咁。咁聽落好似就係由於嗰啲係私人嘅業權啦，咁所以佢哋可以決定係咪開放啦。咁所以其實。政府咧都好似暫時都無計可施喎，睇落個 咁依個情況，直都係頭先正所講咧，就係大家都有大家嘅唔同嘅平衡點啦。咁啊當然的而且確咧，我覺得喺成件事裏邊咧，可能有一個未完全大家都好清楚嘅，就係喺嗰個一級文物保護裏邊咧，如果真係喺附近咧，即係需要起一啲即係其他建設嘅時候咧，其實應該都會有一啲相關嘅建議或者係一啲規例咧，係講緊點樣去起同埋點樣。保护嘅，咁可能今日亦都未有咁嘅时间可以去揾翻相关嘢，但系睇嚟呢个咧，可能其中一个系个争拗点里边咧，可以要需要解决嘅问题。 咁而家就封咗条文物径啦，咁点收科咧？咁啊，古迹办就话同业权人代表咧，就就住重开嘅可能性咧，就保持紧密联系啊。咁就并且继续安排人员去到巡视呢个文物径上面嘅法定古迹同埋历史建筑啦，确保啲建筑物咧系得到合适嘅保护嘅吓。 系。 咁啊，就睇下呢件事點樣發展落去啦。咁啊，城規會就過咗啦。咁而家咧都要諗辦法咧，點樣去平衡翻各方面嘅一啲訴求同利益啦。咁好啦，今日嘅自由風嘅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